六月啦。OK， 咁而与此同时亦都提醒大家啦，咁就系呢一个咧一年一度嘅国际骄傲月咧，六月份就正式展开啦。 嗯， 咁啊，当然啦，你见到咧而家英美嘅疫情咧就开始咧，其实系开始接近系受控之中啦。咁所以咧，其实都有望就系世界各地嘅所谓同志游行咧，有机会咧就可以举行翻啦。 同埋Houston 都讲咧，就话如果喺嗰边嘅话咧，佢哋研究紧咧，可能喺七月打后咧去补翻呢一个嘅同志大游行添咁样，但系详细情形就要稍后先至知啦。 系啦，咁但系到底香港嘅同志社群几时可以踏上街咧？暂时都系遥遥无期啦。 唔知啊， 唔知点啦。咁但系 anyway， 咁啊接近呢、這、一个即系其实唔系接近啦，已经系正式步进呢一个同志骄傲月啦。咁啊世界各地咧都系用唔同嘅方法啦，张灯结彩咁去迎接呢一个骄傲月啦。 嗯， 咁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咧，其实系香港咧，即系驻香港嘅美国领事馆咧。其实已经是在他那支的国旗下面呢，其实就扬起了一支彩虹旗。 是啊是啊是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卡啦。咁啊，如果大家系冇留意，平时冇留意，之前冇留意嘅话咧，其实琴日有多啲新闻相片咧就影到嘅。 系啦， 系啦、哦，因为琴日系好多新闻相片系影住呢一个咧美国驻香港嘅领事馆噶嘛。 嗯， 咁所以大家见到咧喺呢一个美国国旗花旗嘅旗下面咧，有支细细嘅彩虹旗嘅，好养眼嘅。 系、 嗯、，OK， 咁、啊、所以都俾个 like， 俾个赞啊！ 咁講開即係彩虹，即係驕傲月啦。咁其實咧，最近咧，我發現咗咧，香港一個酒店似乎都即係就響應呢個驕傲月咧，就作出一啲相應嘅即係慶祝嘅活動啦。咁包括咁，我哋唔好講邊個名啦。不過呢個酒店咧嘅位置咧就位於北角嘅，都新新地嘅間酒店。咁都幾靚下嘅，望到呢個海景咁樣 嘅。嗰、那個經理我都係相熟嘅。 哇！ 佢以前喺另外咧就係尖東嘅一間咧就酒店，就好基 friendly 嘅酒店，又係唔開名啦，總之係尖東啦。OK， 咁就總之轉咗址嚇、啊，過咗去嗰邊 哦 嚇、啊，可能係升咗職添啊，仲 帶埋支旗過去啦， 就帶埋支旗過去啦。 係啦，咁有啲咩令人好吸引咧？原來佢就將佢哋嗰個即係户外嘅泳池咧，佢有個有埲牆咁樣噶嘛嘅盡頭，咁變成一。支好大嘅彩虹旗啦， 即係彩虹牆咁樣啦。 係啦，咁即係你要穿住件泳衣啦，咁當然游水要穿泳衣泳褲啦。咁喺嗰度打卡咧，就即係都有香豔啦，又有呢、這個即係有彩虹嘅效果啦。咁另外原來咧，佢都有啲禮物包送俾入住嘅人嘅。咁就佢就唔係話有啲咩彩虹 staycation。咁只不過咧就你只要你即係 check in 嘅時候話咧，你係 LGBT 即係 support 呢一個運動咧，佢就會送你一個咧即係六月嘅驕傲嘅。福袋啦，我叫佢做，咁入面有啲口罩啊，同埋有啲小禮物嘅，咁另外呢即係餐廳啊，同埋亦都有啲蛋糕啊，同埋有啲即係彩虹嘅東西呢，即係可以俾大家拍照留念 玩遊戲嘅。我見到個蛋糕呢真係有咁多隻彩虹旗嘅顏色嘅蛋糕囉，我個樣都好似幾好食㗎。 人哋 sell 緊個泳池呢，那個彩虹旗你只係留意人哋嘅蛋糕。 咁各有呢個嘅喜好㗎嘛，即係佢鍾意去泳池打卡，我冇理由突然間著三點式去打卡，我俾你睇你都唔敢睇啦。 你可以嘅，你唔好影完相之後登上呢個 Facebook 咯，同埋唔使通知我哋嘅，係啦。 咁所以我繼續睇蛋糕啊。 係啦 ，OK。但係講開呢個泳池咧，我今個禮拜聽到啲新聞，因為咧即係隨住呢一個咧即係張燈結彩嘅同志驕傲月咧開始嘅時候咧，但係你發覺咧突然間嗰啲恐同嘅就浮曬面喎。 嗯。 咁又係講開呢個泳池喺美國咧有一間酒店嘅泳池啦。咁就無啦有班太太咁喺呢個泳池邊呢，佢突然間見到呢喺泳池裏面呢有一對呢黑人嘅女同志 couple 喺度嘴嘴，於是乎呢佢就睇唔過眼，就喺度嘈啦，就話喂呢度係公開場合嚟㗎喎，即係周圍仲有啲小朋友喺度游緊水㗎喎，你咁樣喺度教壞細路啦。結果周圍嗰啲呢其他住客呢就睇唔過眼，就話 shame，即係 shame on you， 即係做乜喺度好管閒事，同埋做乜咁恐同咁樣咧？咁結果好多人就喺度嘈佢哋啦，搞到佢哋咧就即係被逼要離開啦。咁、 嗯、 但係臨離開嘅時候咧，仲要係講曬粗口啊，豎曬呢個中指啊咁樣咧。咁於是啲人就喺度話：你就覺得一對相親相愛嘅女同志 couple 喺度嘴咧，就係教壞細路。但係你班成年人喺個公開場合裏面咧。豎曬中指啊，講曬粗口咧、嗯，又唔係教壞細路咩？咁樣 係喎，呢啲咪通常都係嗰啲爸爸媽媽會覺得我講粗口係我嘅事，但係我唔會教嘅細路去講粗口，但係啲小朋友係會學你噶嘛。 係啦，但我覺得呢個世界上面咧係有多咧，突然間有多啲現眼報出現啦。咁而另外咧，我睇到有一宗嘅新聞咧，就係話喺華盛頓咧有個嗰、個就唔係泳池啦，係一個湖嗰度咧，咁就應該有一對咧，就係、是、應該唔係一對嘅，應該係成個咧 Rainbow Family。 咁佢坐住船啦，啊成家人啦，咁啊出海啦， 系 咁佢哋喺只船嗰度咧就挂住呢个创旗， 系啦，好开心啊， 系咯，咁冇嘢，好开心系咪？咁但系突然间咧有另外一只船经过啦，咁就系嗰班人就恐同怪啦，恐同精啦，于是乎见到之后咧就跟住喺度嘘晒啦，唔系围住佢哋啊，喺度骚扰佢哋啊。咁、但係咧，呢、這個世界 亦都 有 樹中指呢個 動作 嘅，係啦，亦都有。係 啦，咁總之騷擾佢哋啦。係 啦， 咁然後最好笑咧就係船隻。就係嗰隻船咧，就無啦個 engine 係著火，搞到佢哋要跳曬船啦，即係嗰班恐同怪啦， 要跳海添啦， 要跳海啦，係啦。咁然後即係因為方圓咧都冇其他隻船就去拯救佢哋啊嘛，結果就係揚住彩虹旗嗰隻船咧就，誒、哎、好啦，我拯救你哋上嚟啦咁樣，上到嚟啊，唔該都唔講聲啊。 因為我都有睇咧，啲人就放咗 TikTok 嗰度啦。咁其實就佢哋可能拍緊嘢咁，拍拍下就見到呢架船咁就經過，唔係經過咁樣咧。首先就騷擾佢哋啦，咁當然拍佢啦。點知就見到佢呢架船即係走咗之後，就突然間著火啦。因為其實佢架船都唔好大嘅，類似係啲即係快艇咁樣嘅啫，只不過應該有三四個人喺上面咁樣嘅啫。咁突然間就著火啦，咁就影住佢哋要游過嚟求救咁樣咯。 係啊。呢就係天險啊！ 但係呢啲 moment， 你會唔會真係即係肯救佢上船啦？定係用其他方法確保佢哋安全啦？ 點啊？即係掟，淨係掟水泡俾佢係嘛？唔好俾你上嚟啊！唔 係 嗰種嘢係彩虹嘅水泡係咪？睇你用唔用咁樣 係 咪？ 我以前學呢個拯溺嘅時候咧，係第一樣嘢要學嘅咧，就係唔係下下都要落水救人㗎，係要安全嘅環境底下。 你唔使落水救人啦， 係啊，拋水泡俾佢咯。 唔係你自己游過嚟啦，咁樣你游到就游啦，游唔到都冇辦法㗎啦，咁樣。 唔係咁，我 唔識游水 嘅 咁啊嘛。你自己都可以有个水泡啦，你跳落去， 咁唔会咯。 唔系，对唔住，我讲错咗，系浮台。你话呢啲系咪现眼部啊？另外，我听到个现眼部咧，就喺美国咧，有一位神棍啦，即系嗰啲牧师啦。咁佢之前咧系不断喺度话咧，其实呢个 COVID-19 就系对于嗰啲咧唔系真系信神嗰啲人咧嘅惩罚嚟嘅，就包括同志社群啦，包括 transgender 啦咁样，讲咗好耐噶啦。同埋講咗好耐咧，就話我好反對大家咧係接種呢個疫苗噶，佢一路都唔接種啦，而家佢就領咗嘢啦， 佢就中咗啦， 係啦，中咗啦，咁然後跟住咧，仲要咧就係佢自己所屬嘅教會咧，就要呼籲所有嘅信徒咧，就係幫佢祈禱啊咁樣。你話呢啲係咪現眼報啦？但係 anyway， 咁我覺得現眼報都得嚟啦，都希望佢啊老人家冇事啦，及早痊愈啦。 係啦。 咁但係我諗即係做人就真係要即係口福嘅。 係，同埋疫唔疫苗接唔接種有好多原因嘅，但係個人衞生咧一定要做足嘅。 係啦。咁而另外咧，頭先我哋講開呢、這、一個即係同志驕傲月啦。近呢幾年間咧，你見到就係、是、總之每逢去到呢個同志驕傲月嘅時候咧，好多啲大型嘅即係商品啦、corporate 啦。又或者係 name brand 啦，都會出好多啲所謂即係彩虹嘅 merchandise 啦、 啊。 我見你穿住對彩虹 啊，有 啊， 我今日應節啊，有戴呢個彩虹錶帶同埋彩虹鞋。 係啦、啊，彩虹曬啦。咁、 啊、 大家對於呢個現象有啲咩睇法咧？ 我其實我好支持嘅喎，某個程度上，即係正如好似聖誕節嘅時候，啲人要蜂擁去即係買聖誕禮物啊，嚟緊可能端午節嘅時候，啲人又蜂擁去買粽啊，咁六月驕傲月嘅時候買彩虹 product 又有咩問題咧？ 係啦，你將彩虹 product 同呢個粽咧係啊， 一齊都 係 六月啊嘛，係咪？ 都係陰節啊嘛， 咁秋天都要蜂擁去買月餅， 係啦。 嗱，我就兩睇嘅，我當然覺得係好啦，因為其實嗰樣係增加即係平權啊，同埋同志嘅 visibility 啊嘛，係咪？連大商家連corporate 都覺得原來呢個同志社即係所謂嘅市場係有利可圖啦，係嘛？咁喺佢哋賺錢嘅過程裡面，亦都讓即係好似社會對於同志嘅認實性會大咗啦。咁其實係好事嚟嘅。咁但係最近外國咧，其實開始有另外一種嘅説法，就係覺得咧，其實每年當咁多個 corporate 係借助所謂同志驕傲月嚟到去賺錢咧，佢哋有啲微言，佢哋聲稱呢一個現象咧就係所謂 rainbow capitalism 啊，彩虹嘅資本主義。同埋稱佢哋嗰隻即係所謂借彩虹啊，借同志過橋嚟到去買商品咧，其實係一種 prime marketing。佢哋話其實如果你真係要去支持同志社群嘅話咧，你唔可以淨係賣 merchandise 咯，你應該要做更加多嘢。你應該即係譬如話係真係幫緊平權裏面咧，係做一啲咧真係比較 practical 嘅一啲即係所謂 campaign， 即係例如。與其淨係賣 merchandise， 你可唔可以自己嘅公司身體力行地去做多啲 diversity 嘅 policy 呢？又或者甚至可能個政府可能係立法做一啲反同嘅行為也好，一啲即係policy 也好，你可唔可以以你 corporate 嘅名義走出嚟去聲討呢？去代同志出聲呢？佢哋覺得你咁樣就真係先至幫到同志社群咯，唔係淨係賣隻彩虹錶啊，賣隻彩虹襪咯。 不過我又覺得要睇下嗰個對象同受眾係啲咩人嚟嘅，即係如果你講普羅大眾嘅，可能對於佢哋嚟講，你行出嚟去 fight for 一啲權利，對於佢嚟講可能係冇咁入肉啊，或者冇咁清晰啊。但係譬如可能突然間你喺個街度行下，見到哇呢、這個品牌百幾年嚟咧都未試過出呢個男裝對戒喎，無啦啦今年六月彩虹即係驕傲月嘅時候出呢個男裝對戒，可能佢哋嗰個 impact 係會大咯。即係我有時會覺得，可能喺同志圈裏邊自己人會覺得啊，你應該做多啲嘢喺 policy 上面，你要幫自己人多啲。咁但係可能喺另外一班嘅受眾、另外一班大眾裏邊咧，其實你會覺得啊，原來呢個品牌會支持同志嘅，咁可能我又會覺得對佢另眼相看咧。 係啦，所以我嘅睇法咧，我覺得兩邊咧都有佢自己嘅理論嘅，都有佢嘅睇法嘅。而我嘅睇法就係話咧，我唔反對佢哋咧係借即係彩虹嘅 symbol 嚟對賣錢嘅。OK， 正如頭先講過啦，可以增加嗰個能見度啦 ，visibility 啦，其實係好事嚟嘅，可以更加入屋啊，同埋將嗰樣嘢變咗主流化。但我覺得做嘅嘢唔單止淨係咁咯，即係唔可以淨係姿態上咯，有得實質嘅嘢，其實你真係可以幫到同志社群，同埋真係可以做到我哋 ally 嘅，即係唔好淨係做一啲咧，即係唔使 take risk 嘅嘢啊，係嘛？即係當真係譬如話啊，個政府立法係對同志社群係剝奪佢哋嘅權利嘅時候，你哋又三心其口、啊。喂，但你哋出句声，你哋系大企业嚟噶嘛？你出句声好过我哋上街一千次啦，系嘛？ 咁我觉得啲商家咧，其实即系除咗出即系 products 之外咧，其实有时佢哋都会赞助一啲同志嘅活动嘅。咁当然即系好似有时酒店啊，或者系一啲即系银行啊，好似都会赞助香港嗰啲游行啊，或者 Pink Dot 咁样啦。咁当然啦，佢呢个系另一方面嘅赞助，但系就未必会咁多人睇到咯。但系你出 product 咧，其实就会。即係 Tanner 話齋，普羅大眾大家一見就會見到，咁佢都會覺得其實哦，原來呢個品牌都會支持同志嘅，咁自然就會對同志嘅目光可能會更加友善啦，或者可能佢哋又覺得等我都我唔想講我支持同志呢個字眼，但係我都想支持喎，咁我著一啲彩虹嘅嘢，亦都可以喺個身體上面，即係話俾人聽，哦，其實你都係一個我哋嘅盟友嚟嘅，咁我覺得 product 係重要，同埋你見大部分嘅彩虹嘅用品啊，或者啲衫裤鞋袜，其实都几靓噶。 嗱呢样嘢咧，我就要我就要提出异议。 嗱， 因为另外一种咧反对嘅声音就系咩咧？嗱，都唔介意你借助我哋同志嘅美学、同志嘅 symbol 嚟到去做 merchandise 啊 ？OK， 但系唔该你借用得嚟，你嘅美学观可唔可以好翻少少咧？你有冇見過啲彩虹 product 真係好鬼核突靚到啊！我前嗰排就只不過係去我前兩年咧，咪去美國嘅 Stonewall 咯。佢嗰個大型嘅即係百貨公司咧喺紐約咧，咁然後就有一個好勁嘅櫥窗啊，即係擺曬啲 Rainbow products 咧。我望一望，哇，冇一樣嘢我想買嘅，緊就係回到去九十年代初咧，係嗰陣時咧嗰啲即係同志組織咧做嘅啲 merchandise 咁咯。你唔想擺上身㗎啦，真係大佬。 因為咧，其實我確實咧，我好中意買彩虹嘢嘅。咁我今年六月未到六月啦。我五月嘅時候開始去 search 緊咧，究竟六月我有啲乜嘢可以 online 去買咧，或者去睇咧。咁然之後就見到有一個品牌咧，佢係出咗幾款同同志彩虹有關嘅涼鞋咁樣啦。 嗱，涼鞋其實已經錯曬咗啦，係嘛？ 原本有一對我係覺得 OK 嘅，佢啲帶咧基本上係全部係黑色咧，零零星星有一條咧係彩虹旗嘅顏色。我覺得嗰對係 OK 嘅，但係另外 即係點啊？仲係涼鞋加彩虹襪啊？ 唔係，咁你可以襯其他襪嘅。咁啊，我見到另外有一啲嘅design， 涼鞋襯襪已經係一個罪嚟㗎，你知唔知啊？ 唔係㗎，而家啲襪好靚㗎，著涼鞋著襪都 涼鞋加襪喎、 啊，都係一個 trend 嚟㗎。 喺基人美學嚟講係一個死罪。 我以前小學有個老師咧，阿 Sir 嚟㗎，佢真係涼鞋加白襪。 但係你唔係嗰啲兩班飛嗰啲涼鞋啊嘛？問題係咁，但我想跟埋先。佢除咗喺嗰度，我覺得 算啦算啦，你 嘅 美學裡面，我成日都見到你係著涼鞋加襪㗎啦。 梗唔係啦，另外有一對 我都唔明你點解係 lesbian 嚟 嘅。佢今日都有少少彩虹。 唔係，今日我對彩虹鞋其實靚嘅，雖然係舊年買落嘅，但我覺得 OK 靚嘅。咁但係我想話咧，我見到嗰對好核突嘅涼鞋咧，就係、是、嗱涼鞋通常個底都係薄薄地嘅嘛，那個感覺。 唔 係 嘅，而家啲好高㗎。 佢就係將好似咧個松高鞋嗰個鞋墊咧幾寸高咧，就變成一個彩虹旗嘅顏色。一對鞋就係黑色嘅， 即係好似馬拉糕咁啊。 係啦，個鞋底嘅馬拉糕就係彩虹旗嘅顏色。我望住 Queen 著嘅。咁高嘅鞋底， 我 send 张图俾你，你去买好唔好？我俾你睇，其实佢唔系好贵嘅，就讲紧都系几百蚊到嘅啫。但系望住就，其实凉鞋咁高，行街或者去沙滩会唔会扑亲咧？ 我就觉得会咁样样咯。 嗯，同埋好要污糟咯。OK， 咁 anyway 啦吓，咁呢啲理论我觉得即系都值得大家去探讨一下嘅。不过我想提醒大家，除咗呢个六月份咧，就系刚刚步进呢个一年一度嘅国际骄傲月啦，就系呢个 Pride Month 之外咧，其实今年嘅六月份咧，都系对于同志界嚟讲咧，系好重要、好历史性嘅一个月份嚟嘅。点解咧？咁就系话说四十年前嘅六月四号，又系六月四号啊！咁就系原来咧，就系当年四十年前咧，系第一次咧，就系美国嘅疾病控制同埋预防中心啦，系正式公布咧，就系艾滋病嘅出现。 嗯， 咁而眨下眼咧，已经系四十年啦。吓，我哋已经承受咗呢个梦翳啦。已經係四十年，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咧，其實都係未有疫苗嘅。咁大家或者會覺得嚇點解咧？因為我哋嘅 COVID-19 其實年幾之後咧已經有不同類型嘅疫苗已經發明咗啦。但係點解四十年過後，其實我哋都仲未發明呢個艾滋病嘅疫苗咧？唔講大家唔知道，因為其實咧艾滋病咧，其實去到今時今日咧，因為佢嘅變種係多得好緊要，多到嘅地步咧係數以千計嘅。咁所以其實係好難預防，但我就覺得咧，因為今次嘅 COVID-19 喺嗰個研究即係嘅即係疫苗嘅過程裏面咧，其實有一啲新嘅即係科技啦，新嘅醫學上面嘅嘗試啦。咁所以其實今次我哋去研究點樣去對付呢個 COVID-19 咧，其實係幫助咗好多嘅啲醫學家咧去研究進一步咧，就希望可以改善，甚至係發明新嘅所謂艾滋病嘅疫苗。 嗯， 咁所以其實有啲嘢咧就係blessing in disguise 嘅。咁所以有機會喺今次呢個 COVID-19 裏面咧，係令到我哋可能喺短時間之內咧，係真係可以發明到係預防艾滋病嘅疫苗。 希望快啲。 咁就四十年啦。正式開始六月份嘅同志驕傲月，希望好快我哋可以同志再上街。 We got pride， 系啦，咁啊迎接，同埋啊系好劲啊，我真系 挥如红中啊 ，OK， 咁就系 share 啦 ，OK， 咁就系因为啊要啊正式步进呢一个同志嘅骄傲月啦，于是乎送嚟咧就系 share 嘅呢首骄傲 pride。OK， 嗱，转头咧，我哋会请嚟一位咧，就新扎嘅 KOL 上嚟啊，同我哋讲下电影啊，吓粉红色嘅 ，OK， 转头听下新闻报道，翻嚟继续自己人啦。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出现首宗源头不明、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嘅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表示，早前十一名感染南非变种病毒嘅患者，病毒量同傳染性都較低，但是今次呢17歲的患者病毒量較早前個案可能高近1000倍，對社區傳播的風險較大。他說將患者樣本和早前實驗室的英國變種病毒輸入個案樣本進行基因排序對比分析，基本上可以否定兩者有傳播關係，顯示有可能有新的外地源頭輸入，相信外防输入措施有漏洞，令到病毒走入社区，形容已经响起首个警号。卫生防护中心要向附近地区索取变种病毒个案的基因排序，尽快确认源头，否则社区会有更多本地确诊，第五波疫情将会可能开始。科兴董事长尹卫东表示，国家已经批准科兴新冠疫苗紧急使用的年龄范围扩大到三岁以上，但是疫苗几时可以在更低的年龄组使用，将会由国家卫健委组织有关专家，根据中国现在的疫情需要和人群组成，有秩序推动不同年龄组的疫苗使用。在本港，科兴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香港要求完成三期研究之后才能够提交申请。广东省新增11宗新型肺炎本土确诊个案，以及3名本土无症状感染者。确诊个案入面，广州占9宗，佛山有2宗，2名无症状感染者来自广州，一人来自佛山。随着广州南沙区、增城区、从化区和化都区发布通告，对全区人员展开检测工作。全员检测已经先后涵盖广州全市11个区。南沙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表示，为了配合检测工作，全区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停运，高速和快速公路、码头等所有离开通道亦都会暂时关闭。市民无特殊原因不可以离开。广东省卫健委说，已经从全省多处抽调5600人支援广州的检测工作。泰国旅游和体育部长皮珀证实，政府已经批准重开度假胜地布吉的计划。是从7月1日起，布吉将会向来自疫情中低风险国家或者地区，并且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游客开放。旅客必须持有获泰国政府或者世卫认可的新冠疫苗接种证明，而且距离完成打第二针超过14日，但是少于一年。另外，旅客要在布吉逗留满14日才可以前往泰国其他地区，亦都要严格遵守各项防疫措施。皮珀透露，多个其他熱門旅遊區已經申請參與重開計劃，當局會先評估布吉的開放情況再作決定。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6度，日間炎熱。最低氣温大約26度，有日間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微風。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个星期日 STEM 想创实验室需要桥。 桥？不如讲桥啊。 唔系桥啊，桥啊。 条桥咪条桥咯。嗱，我哋不如讲桥嘅力学啦。 哦，你想讲元索桥、斜拉桥、拱桥嗰种桥啊嘛？ 咁今个星期日，大家就要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八点半，由周家俊、赵善恩、李慧贤主持嘅 《STEM 上创实验室》。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七月五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嘅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以及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时事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依家由 Tina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六月系美国同志运动圈嘅骄傲月，目的系要为咗纪念1969年嘅石墙暴动事件。而今年骄傲月嘅游行诉求重点将会放喺过去同志人权运动当中容易被忽视嘅一环，就系、是、跨性别平权。2015年最高法院要求各州承认同性婚姻系美国同志人权史上最重要嘅胜仗。不过同志人权运动并冇随住同性婚姻合法化而终结，时至今日，对于性别认同的问题仍然争论不休。而近呢一年嚟，在很多共和党执政的州份，纷纷通过立法，以促进实质平等为名，限制男跨女的跨性别学生必须依从出生证明上的性别去参加体育赛事，禁止有性别不安的未成年人接受性别重置手术。人权团体人权战线的执行主任戴伟话，呢啲法案对同志社群唔只系伤害，更加系泯灭人性。人权战线指出，今年骄傲月嘅活动将会聚焦喺跨性别人士嘅维权，透过骄傲月嘅活动向社会大众揭露共和党人喺各州立法机关迫害跨性别者嘅事实。大卫话，佢哋要透过呢啲活动令所有人都了解，喺自由嘅美国仍然有好多人意欲剥夺佢哋嘅自由，佢哋有好多唔可以用传统男女定义性别嘅朋友仍然喺黑暗当中瑟瑟发抖。由于因为疫情嘅关系，喺去年好多同志骄傲月嘅活动都因而取消，而2021年嘅时候，休斯敦将会恢复举行实体嘅骄傲月活动。休斯敦 Outsmart 杂志嘅執行編輯表示，因为疫苗广泛接种令到佢哋有机会再次聚埋一齐。今次嘅同志骄傲月活动包括有6月7号到13号举行的同志骄傲周、6月13号举行的小型游行，同埋6月16号休斯敦太空人同志骄傲之夜。而休斯敦市的同志大游行将会推迟到今年稍后的时候举行，策划团队预计会在7月25号宣布更多细节。这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剛才我哋預告過啦，今日咧就會捉住一位 KOL 上嚟咧，同我哋傾下偈嘅。咩叫 KOL 咧？咩 KOL 聽得多啦 ？KOL 同 KOL 關係就係佢哋係 KOL， 但係係 gay 咯。解释完， 多谢。 解释完， 唔该晒。 咁但系呢位朋友咧，其实咧先后过嗰两年领咧，其实上过嚟嘅节目两次噶啦。咁每一次咧都系因为咧佢系变成咗咧当其时嘅新闻人物啦。咁因为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但系好似我谂都差唔多两年几咯。咁嗰阵时咧，美本地有一单新闻都几轰动嘅。咁就系突然间国泰有个广告啦，咁就系地铁灯箱广告啦，咁有一系列噶嘛。咁其中一个咧就系男男拖手嘅喺呢个沙滩度，咁啊影住两个男嘅 model 咧，就系嘅背影啦咁样。咁我哋觉得对于我哋同志嚟讲系相当之平常不过嘅事啦，系嘛？而 尺度太過保守添啦。 係啊，純粹拖手乜嘢都冇做到。 係咯，沙灘點解唔係著住泳褲嘅咧？仲要係著曬衫嘅喎，係咪？ 係喎， 係咪先？咁所以你諗下幾咁保守，幾咁正常啊？咁但係都曾經引嚟過一啲嘅即係反應啦嚇、啊，又覺得啊點解可以咁公然喺地鐵車廂裏面登一啲咁嘅同志嘅畫面啊？咁而突然間無啦啦抽起咗啦，咁所以引嚟好大嘅迴響啦。到最後咧，總之 end up 咧就要重登翻嘅。OK， 咁我哋就同志界守成一仗啦。咁所以有啲嘢就话俾我哋知道咧，就唔可以哑忍嘅。咁而喺呢个广告上面，其中嘅一位男 model 就系我哋面前嘅阿陈浩运 Howard。 Hello，Hello，拜。 你好啊，你好啊吓。OK，OK。咁今次啊捉佢上嚟咧，咁佢就唔系演呢一个 model 嘅身份啦，就系演呢个 KOL 嘅身份。系啦，因为咧佢就突然间半途出家，咁就开咗个新嘅 channel， 咁啊专系咧就系介绍同志电影 LGBT 电影。叫做粉红百事达，是吗？ 是，没错。 一讲百事达呢就知道我哋好 old school。 暴露咗年龄。 有几多人知道百事达嘅英文系咩？ 唔系，我都要睇返嗰个英文名我先知啊，系咁样囉。 系囉，应该我哋嗰个年代我哋租过录影带先知道明白咩叫做百事达，即系 blockbuster 啦，系咪？ 冇错，我之前呢因为其实我呢个系我自己嘅 channel 啦，其实我之前呢就同我另外一朋友呢有另外一个 channel 嘅，都系 阿 Rick 啦， 系啦 ，Rick 啦，都系讲呢个嘅 LGBT 电影嘅，咁当中呢有一个 segment 就系会访问一啲唔同嘅人啦，咁我哋之前呢访问过pair 小朋友，咁啊廿岁出头嘅啫，咁啊啱啱佢哋又参与咗一个LGBT 嘅一个网剧咁样啦，咁我哋都间唔中可能喺 Instagram 嗰啲即系问候下咁样，跟住我话我而家开咗个新 channel 啊咁样，咁我讲咗个名啦，我个 channel 个名叫粉红百事达，我话咁你有冇去过？佢话咁得意嘅个名咁样，我话咁你有冇去过啊？其实 系咪系佢哋系咪以为百慕达嘅 friend？ 系 唔系啊？同埋应该系问咧吓如果我要睇戏或者睇电影，我要租嘅咩？即系我要去嗰间铺头度， 系 冇嘅咩？ 啲新生代咧，好多咧冇掂过我哋以前掂过嘅嘢噶，由黑而家黑胶好啲啦，系咪？剧set冇变过啦，MD 冇变冇掂过啦，咁然后跟住又冇去租过录影带啦，甚至系冇见过录影带添啊！ 都好正常啊，呢个都 系嘛？ 系啊， 我哋讲我以前系你去边间咧？我去金丝咯， 金丝咯，即系后来嘅百事达咯，即系 系啦，后来嘅百事达咯， 百事达咯， 咁所以好 retro 啊，我好中意啊！ 我其实屋企就有录影机嘅， 系咩？咁有录影机，但系冇录影带啦，系嘛？ 有我都有噶， 系咩？甩晒磁粉啦， 但系你仲用得咩？ 我其实 你问佢系嘛？佢唔得噶啦。 唔系我两年前都仲搏紧部大牛龟电视嘅，但因为我大牛龟电视已经抌咗啦，咁所以我就冇再搏翻呢个录影机。 大牛龟电视你都仲有，厚过你同你一样咁厚啊，背脊 比我更厚更大。 OK， 咁 Howard 点解突然间半途出家，有兴趣要做呢个 KOL 咧？ 其实都系多得呢个 Covid 啦，即系多得呢个疫情啦，即系令到基本上成个一开头嘅时候，令到成个娱乐工业都陷入瘫痪嘅状态啦。咁既然百无聊赖，日日都喺屋企冇嘢做嘅时候，咁当时咧系因为亦都咁啱有一套泰剧咧系好 hit 嘅，嗰套叫只因我们天生一对，咁啊有即系好 hit 啦，即系风魔万千少男少女。咁于是乎咧，咁啊同阿 Rick 嗰阵时就讲，咁不如咁样啦，横掂呢排都成日都去睇呢啲嘅BL 剧啦，咁不如我哋就开个 channel， 咁不如试下讲下啦自己咁样。咁于是就开始咗 so call 做一个 YouTuber 嘅一个生涯啦。 系，我谂好多人都系咁样，我都系喺呢一个。即係 lockdown 期間咧，走去學學人做 live stream 咁啦。咁、我都覺得好嘅，即係當你動彈不能成喺屋企嘅時候，學門手藝都好啊。 係啊，即係同埋都係一個。即係原來你真係你出來以為啊咁咪自己拍咗啲嘢自己應該抌上去就搞掂啦，但其實原來係有好多個工序啦， 啊、 即係你去點樣去宣傳啊，令到人哋知道你啊，點樣去令到人哋 subscribe 你啊，你都自己都要做好多功課，同埋你都睇多咗好多咯，咁都幾充實嘅，令到我生活都 係。係啊，同埋即係因為譬如話我即係出身係做傳統 media 嘛，咁突然間即係要去學 live stream 咧，哇，完全係另外一套新嘅 language 同埋遊戲規則嚟嘅。 係啊。 咁我覺得係好嘅，即係充實咗自己咯，亦都讓自己喺呢一個咧突然間世界大亂啊，咩都好似好無能為力嘅時候咧，學樣嘢係好嘅，真係。 係啊，同埋我覺得個時代都改變咗啦，即係以前可能即係我都係好傳統，可能藝術學校出嚟，跟住人哋做一啲好傳統，即係娛樂工業嘅，我可能model agency， 跟住電視台，咁其實都個機會永遠都係好被動嘅。係咪？咁但係原來啊，依、這個世代嘅人其實唔係嘅咯。而家嘅小朋友，而家新嘅 generation， 佢要自己把握自己嘅機會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咁我覺得而家有網絡，咁網絡係一樣好，你可以講係好廉價嘅嘢啦。但係就偏偏就係而家嘅小朋友基本上啊，以前我用咗十幾萬去讀嘅嗰個學位嘅嘢，而家 唔使㗎啦。 一個小朋友一個禮拜已經識啦，咁樣咁，所以其實都令到我自己 update 啲咯， 係啊，同個時代即係對翻嘴型，係 啊， 其實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即係叫做再培訓啊， 啱啊， 係嘛？其實好事嚟，同埋因為以往咧就你哋永遠都要靠即係所謂傳統嘅媒體㗎嘛，係要吸收資訊得到資訊，但係其實今日其實每個人都可以係自己嘅 media， 冇錯。 咁你知道咧，即係作為小眾，其實我哋以往依賴傳統嘅 media 咧，其實永遠都唔會聽到我哋嘅聲音。 嗯。 咁所以更加好啦，除咗係而家每個後生仔拎住個 cam， 然後跟住拎住個風劍遊人嘅麥，咁就已經可以有自己嘅地盤去講自己嘅嘢啦。咁而家你更加係做呢個 KOL， 係介紹呢個 LGBT 電影添，更加好添。咁就一定要上嚟自己人宣傳下。 係啊，因為其實我自己咧一直咧喺就好中意睇戲同埋睇電視劇。咁但係咧，我覺得香港嘅製作咧，其實有陣時都即係令到人好猛啊！即係譬如我哋睇可能 Andy 頭嗰個平台裡面嘅戲咁樣啦，咁、其實佢好多佢唔係淨係講佢唔係一個 LGBT 嘅戲，或者佢係一個同志電影，可能佢只不過係一套懸疑片，或者佢係一套科幻片咁樣，但佢當中都會有一啲角色，可能唔知邊個個細佬就係一個佢都係主線嚟嘅，佢就係一個 lesbian 或者佢係一個 gay 嘅，或者佢 transgender 嘅咁樣，咁好普遍嘅啫嘛。但係香港其實你會發覺冇一樣咁嘅嘢嘅，咁所以我自己都覺得即係。可以推廣多啲，令到你講多啲嘅時候，令到人哋覺得好普遍嘅時候，咪 OK 咯。即係可能而家香港都開始有 BL 劇啦，即係拍緊啦。咁所以我覺得都係一個進步嚟嘅。但係我覺得可以快啲咯，個部分。 係啊，嗱，你見到國際間無論電視電影咧，都開始有呢個趨勢。可能近呢幾年間，即係多講咗所謂多元啦，即係 diversity 啦，亦都係 me too 啦，係咪先？咁所以令到咧，即係嚟緊即係奧斯卡嗰個 nomination 嘅 policy 都轉咗啦。就好似頭先，唔係我早幾個星期前有講過咧，喺幾年之後咧，佢要定立咧，就係話你要即係每一個嘅製作咧，若果你要有資格成為候選全年嘅最佳電影咧，一定要符合某幾個規則嘅，即係裡面到底係咪夠 diversify 啦？啲主角係咪可能即係有唔同嘅種族啊，甚至有唔同嘅性取向啦？就算你幕前嘅人唔夠 diversify 咧，你幕後嘅人如果夠 diversify 嘅話咧，都可以符合呢一個規矩嘅。咁所以而家你見到好多啲無論係串流嘅電視啊，甚至係荷里活嘅製作咧，係唔係都會擺啲 LGBT 嘅角色來嘅？就算係大劇都好啦，至少肯擺，同埋唔係好着跡嗰隻嘅。即係可能譬如話最近開始好多人嚟睇啊 ，K Winslet 啦嘅一套叫 Mare of East Town 噶嘛。咁佢裡面其實有個 lesbian 嘅，就係佢個女咯。就好簡單，咁只不過係當一般嘅一個 character 嚟處理嘅。 係啊，即係依個其實我係最想，即係我自己都係讀拍嘢嘅啦，或者我啲同學啊朋友都係好多都係做依、這個即係創作嘅行業。其實我自己好希望即係將來香港嘅電影或者影視嘅作品，其實就係一個咁樣嘅狀態咯。即係我去講緊故事，個故事裡面嘅人佢係有直嘅有攣嘅，咁其實都佢都日常生活。嘅一部分嚟啫嘛， 系啊， 其實你唔需要特登 emphasize 啊，我哋今次呢套以前係好興噶嘛，你呢套戲裡面咧，你飾演同性戀者，你會覺得好 challenge 嚇、啊，即係其實係好搞笑噶嘛，我覺得呢啲問題係， 其實都真係嘅，因為我哋即係我哋自己都講好多 N 字頭入面嘅劇集啦，即係我哋睇咁多，其實我最深刻有一個咧，就係講三個阿媽因為冇錢去打劫。咁但係其中一個個阿媽個女咧，其實係一個 TB 嚟嘅，到最後第二季咧就講埋佢就係一個即係 transgender 嘅少女嚟嘅，即係一個即係 teen transgender， 佢自己都會遇到一啲問題，不過佢嘅主線都唔係佢個女嘅，都冇乜特別去即係冇乜 掙扎嘅，佢哋嗰個關係其實唔會話，哎呀，你著翻做女人啦，咁都冇噶，即係由得佢係做，即係佢中意男仔打扮就俾佢繼續做啦。咁其實佢呢個角色都係一個普通，但係看在我哋自己人眼裏咧，就會好感受咯，即係覺得，哎呀，好欣慰有啲咁嘅角色出現咗。 不過都好咗少少噶啦，起碼非字頭嗰個電視台咧，咁起碼有啲電視劇裏邊都有一啲嘅元素，雖然唔係好多，咁但係起碼比一啲傳統嘅大台嚟講咧，佢哋已經係進步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噶啦。 但係嗰個 T 字頭繼續係停留喺大台嘅年代咯。咁但係當然啦，其實講真的，你問我咧，我就寧願係 T 字頭嘅電台咧，電視台咧就其實唔好再有 gay character 啦，因為有親咧都係唔方好嘢嘅。 係啊，通常都係殺人犯啊，或者可能心理有問題嗰啲啊。 原來最尾又揾咬直咗啊咁啦。 唔係，就算好嘢咧，都唔係十分靚仔嚟㗎。我 系啦，咁我宁愿佢继续 keep 住系咁啦，唔好搞我哋啊，唔好搞我哋啊 ，OK， 好啦，今日我哋又捉住咧就系 Howard 啦，因为佢啱荣升呢一个咧 KOL 啦，新嘅 channel 咧就叫做呢一个粉红百事达嘅，大家快啲上去 YouTube 俾个 like 佢啦， 系啊， 咁你而家几耐 update 一次啊？ 我希望做到 at least 一个礼拜。update 一条片， 咁啊真系要至少啊，真系 系啊，至少啊，呢个系通常即系我观察到，其实一啲即系比较多人 subscribe 嘅一啲平台咧，其实你起码一个礼拜最少系两条片。 哇！但系好担心噶，因为我而家见你其实所有嘅剪接啊、制作啊、主持自己一手包办噶。 系啊，系啊，咁所以就要 update 多啲咯，即系或者我其实我系可能我一次可能我拍多少少。咁跟住我就一次個剪定曬，跟住就到時候就推出去咁樣。 係咯，但係有陣時你知道而家個 news cycle 係短得幾緊要㗎啦，即係你以為做定咗啦，下個禮拜播啦，下個禮拜已經成為咗歷史啦嗰樣嘢。 係啊，我想講我之前其實就係同阿 Rick 做嗰個節目嘅時候就有一個咁嘅狀態啦，就係因為可能我拍定咗成四五集咁樣啦，咁試過可能講一個 superheroes 嘅故事嘅，咁點知咧諗住講嘅時候咧，已經係一個即係諗住排出街嘅時候已經係一個月之后啦，咁嗰套嘢已经唔 hit 啦，仲要佢第二个同一个平行宇宙里面嘅另一个 superheroes 嘅电视剧亦都出咗街啦，咁所以当然系冇出道嘅嗰集，所以做即系做 YouTube 就有呢样嘢嘅限制咯，即系太好快啊，好多嘢都要好即时去 response。 系啊，真系好极出个世界。不过头先你讲开，你话你嗰阵时诶讲嗰套 superhero 系边一套啊？ 就系Wonder Vision。 哦 ，Wonder Vision 系啦，因为 都几好睇啊，我都睇咗啊。 因为 Wonder Vision 我自己睇嘅时候咧，咁其实我觉得佢啲 character 好得意，咁跟住我就会好中意去上网，即系会 search 翻究竟佢出现咗啲乜嘢嘅 superheroes 噶嘛。咁佢就有个 twins， 有对仔女，有对仔仔噶嘛。咁嗰个仔仔嘅其中一个咧，其实系 LGBT， 系佢 gay 嘅。 系 啦，咁所以我就想讲啊，究竟喺呢个佢嘅宇宙里面，其实系有。乜有幾多嘅 gay character 嘅咧？咁樣嗰集其實本身係講呢啲嘅。 係，不過咧開始而家陸續啊，我哋聽到一啲消息啦，就係、是、話會開始咧，就係啲 gay character 咧會進駐喺啲英雄嘅即係片種裡面啦。例如已經公布咗啦 ，Eternals 啦，裡面係會有 gay character 啦、gay hero 啦。咁而我啱啱聽到咧，就係、是、HBO Max 啦，嚟緊有一套嘅電視劇集咧，就係、是、講 Green Lantern。电视剧版本，咁连主角都会变埋。咁但系今次嘅 Green Lantern 电视版咧系基嘅。 哦， 咁绿色嘅基人， 做咩啫？你好秒入绿色咩？ 唔系，不过我成日都觉得 Green Lantern 系咪好难拍咧？因为你知而家所有啲嘢 都 系 衰嘅， 唔系啊，唔系因为所有都系 green screen 噶嘛。咁、哦、但系你个英雄又系绿色嘅，系咪好难拍嘅咧？其实 你为咗透明咗，已经融入咗落布景里边嘅， 好难退地OK， 今日接住阿 Howard 上嚟咧，就不如啦，就既然佢呢一个嘅即系 channel 啦，其实系专系介绍 LGBT 嘅同志电影啦。咁今日不如同我哋介绍，譬如话几部啊？ 好啊！ 嗱，不如首先介绍呢一套新戏先。 好，如果系新嘅话咧，咁我会推介我而家都追紧嘅一套泰国嘅电视剧，咁叫做《I Told Sunset About You》。咁咧，其实佢而家播紧系 Part Two 嘅，咁就叫做《I Promise You the Moon》。咁係即係一個續集咁樣啦，類似咁其實個故事就好簡單嘅啫，就係講兩個小朋友一 pair 嘅，佢哋由細到大青梅竹馬嘅小朋友咧，就因為大個佢有少少誤會啦，咁所以咧就反咗面嘅。咁曾經咁因為大個嘅時候重遇翻咧，咁就再次即係同大家做翻好朋友啦。咁喺佢哋做朋友嘅過程裏面咧，咦發覺就開始原來對大家咧嘅感覺咧係唔淨止係做朋友咁簡單嘅。咁第一 頭五集咧就完成咗噶啦。咁咧就係講佢哋讀書，你當係泰國嘅，佢哋要 A level 啦，要考 DSE 啦。咁佢哋嗰陣時嘅一啲嘅面對嘅學業啊，點樣去 come out 啊，咁成長嘅一啲課題嚟嘅。 OK， 嗱，英美嘅同志片咧，我都追好多。咁但系咧，其实亚洲咧，我系比较少睇。咁但系你 compare 嘅时候咧，你觉得即系泰国嘅 LGBT 戏咧，即系同一般嘅即系所谓华人嘅 LGBT 戏咧，其实个 feel 啊系点嘅咧？系咪系比我哋想象之中其实系开放好多嘅咧？ 开放好多，因为当初其实呢一套咧已经系我谂我睇嘅第七定第八套嘅 BL 電視劇嚟㗎啦，因為其實泰國咧係有好龐大嘅市場嘅，因為 BL 電視劇對於佢個電視工業裏面咧係不斷製造明星偶像嘅，咁而亦都有好多新人咧係好想做呢一個 series， 佢哋叫 Y series 啦嘅同志嘅電視劇咧，諗住打入屋嘅，即係令到多啲嘅知名度嘅。咁呢一套我而家推介呢套咧，其他我之前睇過嗰啲就好 fans 嘅，你當好似拍緊《流星花園》咁樣，即係好夢幻，跟住啲劇情。有少少九唔搭八，跟住 但系 BL 戏其实全部都系九唔搭八嘅梦幻喎，呢个主 sell 嘅嘢嚟嘅。 你望住阿 Tana 讲嘅， 系咯，佢就系中意九唔搭八咯。 唔系噶，有啲好浪漫嘅里边，同埋嗰种咧 sweet sweet 咧， 系啊，我都话唔系话佢唔浪漫咯，佢系九唔搭个八嘅浪漫嘛。 即系佢嘅剧情，佢个剧情系争有好多都好争啲或者好夹硬嘅， 系冇剧情嘅，冇剧情嘅或者， 所以咧，但系呢一套唯独咧，我自己觉得佢无论佢嘅拍摄水准啦，同埋佢嗰个讲嗰个故事，佢个剧本咧，系做得好好啊，即系好细致，佢即系拍到嗰种暧昧，你睇到嘅时候，你自己个心都会跳得好快，跟住，哎死啦，佢哋系咪即系会拖手咧，或者点样咧？即系佢可以拍到嗰种真系你初恋嘅时候嗰种感覺咯， 但好多人都話咧，即 BL 咧，其實佢真正嗰個對象咧，其實就唔係同志社群嘅， 係婦女啦， 係啦，係婦女啦，同埋婦女得嚟仲要係直女嘅， 即係又望住我係咪？ 係啦，而係對於即係尤其是係男同志嚟講咧，即係有少覺得係都喉唔到肺啊！你覺唔覺咧？ 離婚啦！ 唔係，我覺得你覺得到喉唔到肺嗰樣嘢咧，係因為嗰、那個BL 嘅，即係例如我睇日本多啦，係比較多一啲感情上嘅交代。多過咧係一啲身體上嘅交代，所以你就覺得到喉唔到肺咯。 我覺得如果係 BL 咧，其實佢集中咧就係去創造嗰個夢幻嘅世界，令到你覺得好想嗰兩個男仔，無論佢哋係現實係真直定係亂啊，都係好想佢哋成為一對嘅，係咁樣咯。咁而我覺得咧，睇 BL 劇嘅人咧。除咗話平好中意睇佢哋套戲之外咧，亦都會好中意睇佢平時可能喺 YouTube 裏面咧，你見到佢哋嗰啲日常生活嗰啲咧，你就好想幻想佢哋喺戲外咧，其實都係一 pair 嘅咁樣咯。 係咁，所以但係就永遠係嗰只咧，即係猛咁係好夢幻地希望佢哋係埋一對啦。但係到真係到拖手完嗰刻咧，其實就完場 roll 就出㗎啦。其實 哦， 係 啊，通常都係咁樣㗎，係啊， 即係永遠只有前奏㗎啫嘛，好多啲 BL 劇咧。然后就好长好长嘅前奏，几个 season 嘅前奏，就永远咧冇高潮咁。 唔系，或者可能中间有一啲嘅小石石、小揽揽嘅，但系好快就过场咯，好快就冇咗啦，好快就突然间，可能你系推佢落张床度，然之后熟一声后个镜头就第二日嘅朝头早咯。 咪咯，所以对于我哋男同志嚟讲，系咪真系到喉唔到肺啊？ 但系颜值系的确系高嘅，即系佢个颜值系惊为天人嘅。嗰阵时我睇沙拉瓦 的，我相信泰国喺呢方面亦都系一个有好长久。有歷史拍呢、這個即係同志電影啦，因為嗰陣時就冇話咁多 BL 劇嘅，嗰陣時即係2000年頭就有咩即係曼谷之戀啊，愛就係啦，愛就佔攞嗰啲啦。其實佢啲男仔都係好靚仔嘅，我都覺得，因為嗰陣時做電影都接待過佢哋下喎，哇咁靚嘅一個都，但係就即係係啦，嗰陣時都會覺得佢哋啲戲好睇嘅，咁但係而家 BL 劇咧，我就真係比較少睇。 係啦 ，OK， 咁啊 ，Howard 啦，咁啊，第時間來推薦嘅呢套泰國戲叫做 《I Told Sunset About You》。 OK， 我哋聽半隻嘅泰國歌仔，轉頭翻嚟咧，繼續捉住 Howard 同我哋介紹一啲精彩嘅 LGBT 同志電影啊。 首歌就係來自愛。在签裸的 他把我陪你带给他这就是美门暗没 promising 没水暗门陪土白压黑如我陪软ถ้าไม่รักก็เขียนไม่ได้แต่กับเธอคนเดียว จะโดนใจแต่ก็มี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มันเหมือนกันแต่ถ้าเธอฟังเพลงนี้เพลงที่เขียนเพื่อเธอเท่านั้นเพื่อเธอเข้าใจ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เราใจจะได้มีกันและกันให้มันเป็นเพลงบนทางเดินเคียงที่จะมีเพียงเสียงเธอกับฉันอยู่ด้วยกันตราบนานนานดังในใจความบอกในกวีว่าตราบใดที่มีรักย่อมมีวันคือทุกครั้งที่รักของเธอสองใจฉันมีปลาย สวัสดีค่ะ一点钟新闻报道啦。 多八名确诊患者不治，北海道和冲绳分别多276宗和261宗确诊病例，大阪亦都新增174人感染，多8人死亡。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在东京和大阪等9个都道府县延长紧急事态宣言后的首个周末，部分设施重开，但是实施防感染措施。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昨日逐渐转薄，本港昨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天色大致良好，预料华南沿岸地区今日大致晴朗和炎热。此外，热带低气压彩云昨日已经在琉球群岛一带演变成温带气旋。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种族歧视条例下，工作场所使用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雇佣关系都会受到保障，免受性骚扰、残疾骚扰和种族骚扰。 我知道，即是既受尊贵员工、义工和实习人员等都受到保障。 如果遇到被骚扰的情况，可以向平机会查询， 查询电话25118211。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在望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爱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值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成日都话咧，咪后讲嘅嘢咧，有时系吸引过咧我哋咪前讲嘅嘢噶。咁因为咧，多得咧阿陈浩云 Howard 上嚟咧，讲佢嘅粉红啊，百事达咧，令到我哋 嘅新 channel 系啦，新 channel 令到我哋头先咧咪后播紧新闻嘅时候咧，就讨论紧冇理由嘅，因为 Brian 话呢一套日剧佢唔中意睇，但系我同 Howard 觉得好好睇。 总之最近有人介绍我睇咗一套咧日剧嘅即系 BL 片啦，就是、每一集都好短啦，我睇完之后咧静啦。呆咗点啊？有乜嘢咁好睇啊？咁样，终于吓 ，Tanner 系揾到一个啦，同道同埋知音啦，同埋细估唔到系一个 gay man 都系喜欢 BL 啊！你唯一一个我认识咧系咁中意 BL 嘅。 嗱，但系我要为呢一套嘅日剧去即系平反一下。如果大家睇过《如果三十岁还是处男，似乎就能成为魔法师》，觉得唔好睇嘅，唔该喺 Facebook 留个言话俾我知。 我觉得其实咧，佢嗰、那个点、样成为情侣嗰个咧，并不是重 重點，即我睇嘅時候咧，我最中意係佢側邊嗰啲同事啊，佢其實佢嗰個有個分支咧，就係佢每一次佢有啲同事咧都會有個疑難嘅，跟住佢就會用嗰個魔法咧去幫助佢去達成一個夢想咁啊。佢一集係講一個女仔屋企人要逼婚，咁佢就话啊，咁不如安德森你就扮系我个男朋友啦，咁样，咁但系即系个男主角就觉得其实你唔应该系咁样嘅，于是乎佢就用咗佢嗰个嘅类似法力啦，系咪？佢帮咗佢去解决咗呢个困境咁样，咁我觉得系都几感动嘅，其实呢个都系 系啊，同埋够靓仔咯，佢哋两个冇可能唔靓仔咯。 我答唔到嘴， 我唔想答嘴。嗱，今日我哋都住咗 Howard 啦，陈浩云啦，咁因为佢最近咧就荣升呢个 KOL 啦，咁开咗个新嘅 channel 咧，就系叫做咧粉红百事达，拼blockbuster， 咁啊专系介绍咧不同类型嘅 LGBT 嘅电视或者电影啦。咁啊先前系介绍咗一套咧《萨瓦迪卡》嘅泰国嘅BL 戏啦。喂，介绍多一套新戏啊，先同大家讲下旧戏啊。 我想讲，咁不如讲下外国啊，好嘛？ 好啊。 咁我想讲呢个嘅 Issa 先。 哦 ，OK， 系啊。哇，前嗰排我都讲咗啊，就是、英国嘅电视剧啦，即系 BBC 啦。 因为对我嚟讲，我觉得好震撼啊，即系嗰个 impact 好犀利。因为头先你哋都节目讲咗啦，即系艾滋病眨下眼，其实又系40年啦。咁當你睇個電視劇嘅時候咧，咁個電視劇我記得係分五集嘅，咁佢每五集咧，即係每一集都係 五集定六集啊？ 五集 啊， 跟住、 okay. 每一集咧都係唔同時代，即係佢有隔咗幾年咁一度推進一個 decade 咁樣十年噶嘛。咁你會睇到啊，如果你都會幻想，如果我係處於嗰個時代嘅時候，而我咁不幸係有艾滋病感染咗嘅話，咁其實我都係好絕望啊。同埋我覺得佢拍得好好係。佢拍到嗰種喺嗰陣時，即係艾滋病病人要俾人 lock up 啊，跟住當佢有好多副作用啊，佢開始病發嘅時候，嗰種好無助嘅狀態咧，我覺得佢拍到好真實啊。 係啊，好真實嘅，雖然係 fictional 啦，咁但係其實咧，即係有關編劇咧，佢都講過裡面某啲嘅人物咧，係悲傷佢嗰陣時後生嘅時候咧，係真係碰過嘅一啲真係真實嘅朋友啦，即係身邊嘅同伴啦，咁然後將佢變成咗 character 咧，就擺上喺今次嘅電視劇嘅。咁同埋即係裡面都呈現咗好多，因為嗰陣時啱啱突然間出現咗艾滋病啦，周圍都好恐慌啦，政府亦都係非常之無良啦，即係覺得嗰樣嘢就暫時而家發生喺同志社群裏面啫，即係唔應該導致佢咁大嘅恐慌啦。咁以至到遲遲都未有應變同埋即係援助啦。咁你裏面咧見到好多時咧一啲 activists 咧都係嗰陣時80年代喺英國倫敦咧 West End 嘅一啲人。咁但係原來咧喺現實生活裏面咧，其實真係咧首先進行所謂艾滋病平權運動嘅咧，都係 West End 嗰班嘅即係藝術工作者嚟嘅。 哦，所以佢嗰個女仔 係真係悲傷嘅真人真事，嗰個女主角咧係真有其人嘅。 哦，我覺得好好啊！呢個電視劇，即係同埋當你今時今日嘅時候，周慧敏都已經宣傳緊話，其實你食藥啊，其實都已經係可以同普通人一樣嘅時候，但係其實香港仲有好多人係唔知噶嘛，即係 唔知㗎， 仲係停留緊喺鄭裕玲對住塊鏡講話要戴康頭嗰個年代咁樣噶嘛。 同埋佢哋完全而家好多人都唔知道咧，原來你食完藥之後咧係可以零感染嘅。 哦，係啊，係啊，係。係 啊，咁所以公眾嘅宣傳咧係要即係。不斷去提住咯，咁所以其實好好嘅，我覺得即係透過呢個五集短小精幹嘅電視劇咧，係提醒就算嗰啲新生代冇經歷過嗰個八十年代嘅艾滋病嘅恐慌年代咧，佢哋有機會可以透過一個咁嘅方法嚟到重温翻啊，係一個好好嘅教育咯，我覺得。 係啊係啊，同埋佢嗰個佢時代背景做得好足啦，即係佢嗰個research 同埋佢嗰啲佢。我其實最中意咧，佢嗰個角色係 Colin 嗰個角色，佢有三個男主角嘅。咁其中一個男主角咧就係好乖嘅講，咁咧佢就係成世人都唔會去蒲啊，唔會飲酒啊，只係有一次喺嗰個 homestay 嗰度同咗嗰個叔，即係嗰個男仔發生咗性行為。咁點知佢就不幸染上咗艾滋病。即係我覺得佢用一啲好 fictional 嘅一啲嘅劇情去帶出其實啊，你艾滋病其實都係唔會分你係咪好濫所謂嘅係。唔係濫交啊！你就算唔濫交，你都會有機會係得到艾滋病嘅。即係依個信息，我覺得好重要。 係啊，有陣時候我會諗下咧，即係如果我係再早啲出世咧，其實喺嗰個年代，喺冇任何對於艾滋病嘅任何認識底下咧，我若果我有機會係即係 positive 咧，其實我覺得係好容易嘅事嚟嘅。 系嘛？任何人都有機會啊嘛！嗰陣時都未意識到，哦，原來係要即係透過 safe sex 你先至可以預防到嘅。你話有冇機會？即係如果我嗰陣時啱係青春期， 嗯， 係嘛？如果我有正常嘅所謂性生活嘅話，我真係好容易會感染到嘅喎。咁所以任何人都有機會感染到嘅時候，大家點解會有一隻道德審判嘅目光咧？其實真係好奇怪。 係啊，佢套戲裡面其中最諷刺係佢另外一個角色係嗰個黑人係。好濫交嘅，成日 sex party， 成日性嘅，佢係冇事噶嘛？ 係啦， 係啦，呢個係 我印象最深刻，我唔記得唔知係邊一集咧，就係、是、主角啦，就係 Ollie Alexander 啦。咁佢有一幕咧就係 monologue 嘅 collage 嘅，咁就影喺佢不同嘅場合啦，又喺舞池啊，又喺啲就同啲 friend 一齊喺度蒲嘅時候咧，佢就自己 monologue 咗一大段嘅説話，就係講。八十年代艾滋病刚刚降临的时候咧，系普遍公众对于艾滋病嘅一啲谬误嘅睇法。佢、一口气讲晒，我觉得好劲啊！真系 佢呢个系拍摄得好出色啊！我自己觉得佢嗰、那个处理呢一种咁敏感嘅即系 topic 啦，叫做咁。因为其实我知道佢都好难当初系想开长啲集数噶嘛，但系因为就系、是、即系冇人肯俾钱啦，或者好难去 call 到投资者，因为觉得即系太敏感啦呢、這个咁，所以即系佢做咗五集，咁我觉得都点到即止啦，系啊，即系同埋都即系你而家睇翻而家身处即系2010年嘅时代去睇翻嘅时候，其实即系啊眨下眼40年，原来个变化系可以咁大噶咯，原来个世界 系咁，所以系值得即系透过一套新嘅即系剧本啦，嚟到去 speak to 即系年轻嘅一代，让我哋可以重温翻呢一段嘅历史。 系 咁，因为个编剧其实都系以前 Queer as Folks 啦 吓 嘅即系编导啦咁样。咁你谂下，我哋嗰个年代，我哋年龄相若啦，我哋最受感染嘅。一套即係同志嘅電視劇就係、是、來自英國嘅 Queer as Folks 啦，幾勁嘅諗下嗰陣時。 勁啊！我嗰陣時我係讀緊書啊，仲係我記得係，即係你我係睇美版、 我都 係 做緊嘢冇咁冇幾耐啦咁啦。 我係睇英國版 嘅。哦，你係睇美國版啊？我睇英國版先。嗱，美國版都好睇， 我哋老啲啊。 好明顯啦、 啊， 呢、 這 個 係 嘛？ 唔係好幾唔同，但我又覺得美國版都好睇嘅。同埋喺嗰個年代裏面咧，其實佢哋已經用一隻好赤裸嘅方法去講同志文化咧、啊。 美國版 juicy 啲噶嘛？ 但係英國版嘅對白，我覺得厲害啲嘅、其實。 我冇睇過美國版啊，我就係睇即係英國版嘅啫，咁耐都係。 係，但我覺得美國版嗰隻啲人靚得嚟有啲娘咯。 系啦，我觉得系唔系，就算个主角我都觉得，我真系基于个主角，我就吓呢、這个就系主角嚟噶，我唔想睇啦咁样。 系、啊，同埋个名都劲啦，即系 Queer as Folks， 即系咩同志也是人啊， 他亦凡人啦，或者有啲改编叫做 系啦，即系将同志系变成普通人去呈现佢哋嘅故事，亦都冇刻意就因为要去讲同志故事咧，然后去遮掩咗好多即系同志文化里面嘅阴暗面咧。咁我觉得系好厉害嘅一件事。 系啊，好震撼！我记得睇到面红啊嗰阵时， 睇到面红啊！你自己睇定同咩人睇啊？同屋企人睇啊？ 呢啲嘢 唔系啦，使乜面红？ 唔系，所以就要多谢呢啲咁嘅创作咯，令到我哋今时今日以前面红，而家面不改容咯。 系啊，冇错啦。 而家老皮老骨到，冇嘢会令到我哋面红嘅。OK， 咁就系呢一套Is a Sin 啦。咁亦都希望大家就若果你较为年轻吓，作为同志，但系你完全系冇第一身清去经历过八十年代呢个艾滋病嘅恐慌咧，值得大家真系去重温五集啫嘛，话咁快睇完，同埋好 entertaining 嘅。 因为其实咧讲呢个艾滋病嘅 pandemic 咧，其实 Ryan Murphy 有另外一套 post 咧，其实亦都系讲。即係艾滋病 pandemic 嘅時代嘅故事嘅， 不過背景就係八十年代嘅紐約。 係啦係啦，咁其實都好睇嘅，我都好中意呢個。佢咁多套嘅喺呢個 N 字頭裡面嘅電視劇裡面 post， 我都係其中一套好中意嘅。 Ryan Murphy 咧，你又既愛且恨嘅，佢多產得太緊要嘅，其實佢係唔停噶嘛，全部都係 LGBT 題材噶嘛，咁係好事嚟嘅。咁但係有陣時我就略嫌有啲劇咧就太過 sensational 嘅。 嗯， 系啦，咁但我觉得 post 系非常之好嘅， 系 啊， 尤其是佢哋嘅主角系环绕住喺纽约艾滋病刚降临嘅时候啦，唔单止系同志社群，系特别咧系环绕住系一班transgender 嘅朋友， 系啦，即系边缘已经再被边缘化嘅人， 同埋我印象最深刻就其中有一幕讲到咧，就算嗰个年代嘅 transgender 咧、去 gay bar、都俾男同志歧视嘅。 系啊系啊系啊，我记得嗰幕啊， 唔俾佢哋入啊，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谂下几咁惨嘅一件事， 系啊， 咁所以真系值得我哋去重温呢啲历史之外咧，亦都可以反思一下 我哋同志文化其實都需要去改進咯，其實，係啦，好啦，嗱，介紹咗兩套新戲啦，咁不如我哋講下舊戲啊，嗱，我最想問嘅就係，我哋睇過咁多同志戲啦，喺我哋嘅成長階段，咁但係有冇一套即係、就是、你覺得classic 係真係一定要唔可以錯過同埋走落眼嘅咧？ 哦，依、這個我有一套嘅。未必好多人都睇過，但係我自己喺我嘅回憶喺我的記憶裏面咧係好深刻，到而家咧我都成日會攞佢嘅戲名咧做我嘅可能 blog 啊或者我嘅IG 啊嘅一個 tag 嘅。咁咧套戲名咧就係、是、My Own Private Idol 學 啊 ，Keanu Reeves 奇諾里維斯 同埋 River Phoenix 係啊。咁當初我唔記得咗，我係點解會睇？我唔知係喺 APA Library 嘅時候，即係要做功課，定係唔知點樣揾到呢套戲嚟睇嘅。咁當初睇嘅時候咧，第一個感覺就係、是、哇，個男主角點解靚仔都咁嘅？ 仲要系两个啊，都靓到咁啊！ 即系完全哇离晒谱啊！你冇可能噶啦，即系 River Phoenix 啦，其实即系有少少 James Dean 嗰种好不羁嘅嗰种感觉。咁同埋佢个故事就系一个牛郎嘅故事嚟噶嘛，即系佢哋系做即系男妓嘅故事。咁佢嘅我记得咧，佢嗰个嘅呈现嘅电影语言咧好特别嘅。佢唔系纯粹一个好平铺直叙嘅剧情片，佢有少少好跳躍嘅時間線啦，跟住又有一啲好前衛嘅一啲藝術語，即係電影語言嘅，即係佢會無端端好似頭先我講 Issa 先咁，佢無端端會同個鏡頭講嘢啦，跟住 and then 佢會點樣交代佢哋係做即係男妓嘅咧？我記得就係、是好似佢影住埲牆有本 Playboy 定唔知乜嘢咁，跟住咧個 Playboy 個封面就係無端端變咗佢哋兩個，跟住佢哋就只喺度傾偈，跟住揭開另一頁就轉咗喺第二個。咁當時我係覺得哇好犀利啊！即係跟住後來就知道，即係Gavin Sand 就係嗰個導演啦。佢其實亦都好擅長去拍，即係佢中意將一啲好藝術嘅即係一啲嘅藝術性嘅一啲電影語言咧放喺自己作品裏面，所以佢拍嘅戲咧都比較藝術成分比較重啲嘅。 係啦 ，Gavin Sand 都係一位即係最好位嘅同志導演啦。OK， 嗱、我睇嘅時候咧，我記得我嗰陣時啊第一次睇咧，同我即係若干年過後咧就睇翻咧個感覺好唔同嘅、因為嗰陣時我會覺得啊，點解即係 River Phoenix 嗰個角色好似咁飄忽咁嘅？ 係啊， 咁但係其實都到我即係再大個啲去睇翻嘅時候咧，我咪好明佢嗰隻嘅飄忽咯。因為其實佢係患咗一種好奇怪嘅，即係所謂絕症啦。 係會瞓覺，突然間會瞓覺。 係啦，佢有種瞌睡症啦，同埋好似類似癲癇咁樣啦。然後跟住無啦，佢又控制唔到自己幾時會無啦瞓著咗。然後跟住咧起身嘅地方，我喺邊一度係咪有俾人性侵我都唔知咁樣。 係啊， 即係當你想象一下，你一個年青人，但係你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底下，你唔可以控制你呢一個自己身患。嘅所謂絕症啦，咁你嘅人生觀係真係好 pathetic 嘅，係嘛？去到一地步，你都真係覺得任何嘢都係無能為力嚇，就好似今時今日講到無能為力，我諗好多人都會覺得即係好有同感啦。咁所以亦都 explain 到點解佢會有啲咁嘅人生選擇，佢有個咁樣嘅人生態度。 係，我覺得佢後來有一段，我記得係佢因為佢遇上咗奇諾里維斯啦。咁奇諾里維斯本身係一個好有錢嘅有錢仔嚟噶嘛，佢只不過係貪玩，想做。男妓，跟住但系佢后来佢就重翻自己个正轨，跟住佢有一段系佢哋重遇翻嘅时候，佢类似即系 turn him down 咁样嘅剧情嘅，咁我觉得嗰下系好深噏噶，我记得我嗰阵时睇呢套戏嘅时候啊，即系点解？即係跟住佢就佢個 end shot 係唔知佢喺個公路嗰度自己一個人再去即係佢自己嘅 journey 啦咁樣，嗰個空虛感係好記得咯，我記得。 係啊，喺 Idaho 嗰、那個即係我都好記得嗰幕喺公路咧、長長好似沙漠咁樣啦，咁然後就嗰、那個就係 end shot 啦、哇 ，up 到啊， 係啊 ，up 到今時今日。 我諗導演係中意呢啲嘢嘅，咁你導演後來拍嗰啲即係 Elephant 啊，或者嗰啲其他嘅電影，其實都係一個即係佢有一個 open ending 咁樣，等大家你自己諗咯，即係之後佢哋會係點樣？ 係啦，如果你問我咧，即係BL 同即係呢一套戲相比咧，我就會寧願呢啲夢幻得嚟係悲情嘅咯，都好夢幻嘅其實。 其實當年我都有睇嘅《不羈的天空》啊嘛，但係印象已經有啲、 記得中文名，我都唔記得添啊。 咁但係我啲印象已經係有少少迷糊咗。 同啦。 唔係，同埋中文名真係改得好好啊！北基的天空，但又好鬼基喎件事咧。OK， 好啦，咁啊，即係多謝啊，讓我哋啊突然間又記起呢一套咁經典嘅戲啦。咁啊，兩位嘅演員雖然一位已經離世啦，咁但係其實都係喺佢哋最哇 top fit 嘅狀態底下拍嘅一套精彩嘅電影。千祈大家唔好錯喎，《My Own Private Idol》。臨尾啦，問你睇咗咁多 LGBT 戲，最難頂。即系真系叫大家，喂，你真系唔好浪费自己嘅生命，千祈唔好睇，睇亲就身笨。系边一套咧？ 好，哎，我惊俾人打，我即刻出去。 唔紧要，口味嘅嘢个个人唔同嘅。 好，我讲出嚟啦，就系、是《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居然系《Call Me by Your Name》啊！ 唔系， 《Call Me by Your Name》系 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系啊。 黑就 係新嘅，哦，黑就係新嘅，嗰套 睇 啦，套係點解咧？ 好兩極噶，啲人對於係 啦，因為咧，坊間係有講咧，係話台灣呢個嘅男同志電影以嚟咧係最好睇嘅，有人咁講過。 嚇！我接受唔到呢個，呢個我都接受唔到。 好啦，點解咧？ 嗱，首先我覺得佢個故事根本就係兩。就係揾戲嚟做，首先，同埋呢啲即係三角關係，疑似三角關係曖昧，唉、哎，跟住大家又唔承認大家嗰個性取向，跟住有好多掙扎，跟住又大個無端端又同嗰個女仔結婚呢啲嚇，呢啲橋廿年之前《盛夏光年》都做過啦，即係無數咁多台灣片係咪？男朋友女朋友，所有呢啲一講啲三個人嘅關係就係咁樣噶，咁我覺得你可能如果二十年前去拍一套咁嘅戲咧，我覺得 OK 嘅。但是如果二十年后去呈现一个咁样故事，而你个内容其实即係佢其实我知道佢摆咗好多台湾一啲平权嘅历史嘅啲 elements 呢落去佢个电影里面嘅。咁但作为香港人其实我係 get 唔到㗎嘛。咁我 get 唔到嘅时候我就只会睇你嗰两个男主角嘅即係感情嘅發展啦，你嘅角色嘅描寫啦，佢嘅角色描寫亦都好 shallow 嘅，即係其實佢哋好似都冇乜嘢發生過，跟住就嚇，跟住就喺個廁所嗰度就大家喺個一齊沖涼，跟住就解決咗，跟住就完咗啦成件事咁樣。咁我覺得有少少嘥咗咯，係啊，即係冇，因為台灣煲到好大噶嘛，個個話一定要好經典啊，好好睇啊，但係跟住當佢本身喺同志電影節諗住做嘅時候就呼曬啦，呼後咗啦，即係單機埋啦，咁跟住咧點知佢就話啊，我哋N 字頭嗰個就買咗啦，咁我第一日就即刻睇喎，跟住 其實我都係啊， 我係戒燈喎，中間 你喺屋企喎，你屋企都戒燈啊，咁咪好香咯。 唔係，咁我都老老實實咧，我都係要用好有精神咧，先可以睇得完呢一套電影咯。 系， 同埋佢嗰个后来大过咗，佢讲到佢咁中意，咁点解你要咁耐先揾翻佢啫？同埋点解你要同嗰、那个佢个女同学结婚？即完全唔明白佢嗰度做乜嘢？ 唔系，不过我都觉得咧，即系好似头先 Howard 所讲咧，里边系放咗好多台湾嘅历史喺里边嘅。咁我觉得如果即系你俾我去处理嘅话咧，我真系会可能 insert 翻当时嘅一啲历史嘅片段，甚至乎一啲历史嘅图片，因为有一个镜头咧，我真系有啲 odd 嘅，佢揾人扮齐家威。即係你明明一個台灣一個非常出 咁，你做乜唔揾翻阿祁家威咧？ 係啦，咁係咪其實佢係有少少咧，係講翻年青嘅時候佢嘅一啲嘅可能行出嚟已經做平權嘅舉動，但係因為咧我哋對祁家威嗰個認識咧，其實已經比以前多咗好多啦嘛。突然間你揾咗一個演員去扮佢嘅時候咧，個感覺突然間我會哦跳咗出嚟咯。然之後發如果你俾翻當時嘅一啲歷史嘅相啊，一定會揾到啲相啦。咁我覺得可能仲會個感覺容易啲咯。 不過我覺得咁嘅，而一套台灣嘅即係亞洲片啦，然後突然間有咁多呼聲咧，咁其實我覺得即係我有時覺得咧，某啲嘅同志戲咧個對象其實唔係同志中人嘅。我哋睇嘅時候咧就覺得好似唔夠咁樣啦。但係可能對於一啲異性戀嘅觀眾嚟講咧，其實就一個幾好嘅入門嚟嘅。 都系嘅，即系俾佢知道，更加即系用一个平常心去了解到呢个议题咯。 系 ，OK。嗱，咁但系头先我有提到啦，误会咗你讲呢一个，Call Me by Your Name 啦。咁但系最近听到一啲新闻咧，就系话本来有续集噶嘛。 系。 咁但系最近咧，好似咧，即系导演啊，同埋编剧已经即系声称话咧，就应该佢哋唔考虑咧会拍第二集啦。咁啊，试完即系，因为其实佢哋冇讲到好明啦，大家都明啦。 佢讲咗好多好多理由咁样啦，即系话啊，佢又唔做编剧啊，咁我又好忙啊，咁啊， 我哋有其他新嘅 project 做紧啊，咁样啦。 又拍紧你第二套戏啊，即系 Chocolate Factory。 系啦，但系讲来讲去都唔讲。 最后一样嘢 ，Elephant in the Room 啦。 咁最後佢都有講啊，因為都Hammer 就係 Amy Hammer 就係其實都有一啲即 唔 係 你 Amy Hammer 嚇 Amy Hammer 其實都有 Hammer，Amy 你 講 Hammer 啊 Hammer 係 咁就因為前嗰排有多啲即係性侵嘅事件啦， 係啦，負面新聞啦， 係啦，咁所以就即係我諗都應該係寥寥無期，咁有啲可惜咯，因為講到即係 BL 夢幻，咁我覺得其實呢套戲都對於好多同志嚟講都好夢幻嘅一套戲嚟嘅， 好夢幻啊！我嗰陣時我記得我第一次睇喺戲院睇嘅時候咧，我前面嗰個有個男仔咧喊到收唔到聲。 边一幕先？边一幕先？ 我都唔知边一幕，无端听到劲多嗰啲闪时闪时常嗰啲声，跟住一着灯嘅时候，佢喺度饮泣咯。 不过有一幕我印象好深刻，我唔知道 Howard 啦，印象最深刻咧就系其实系Timothy 嘅即系戏中嘅老豆咧，同佢嗰段嘅对话。 哦， 佢老豆咪同佢讲嘅，因为佢即系同阿 Amy Hammer 好似若即若离啊，要分手啦，第一次即系失恋咁样啦。咁然后我谂佢作为老豆已经即系知道发生啲咩事噶啦。咁但系同佢讲话，即系其实你而家觉得受伤害咧，同埋伤心咧，你要记住呢个经验，因为好宝贵嘅，因为你要珍惜每一个相知相遇，唔好似我咁错过咗以前，即系应该去尽情拥有同埋 embrace 嘅呢一种嘅感觉。咁于是乎，大家喺度谂下。是不是老豆come out呢但是那段真的很正，我觉得很感人。 我其实我有看了他第二本小说的 Find Me， 那其实呢第二本小说呢就讲了很多关于他老豆的故事的。 啊是啊。 是啊，但是我是觉得有少少即是浪时间的，因为其实他隔了三分二之后即 Elio 先再出现返喺嗰个小说里面。咁我其实最想睇就係佢同 Oliver 嗰个关系系点样。 係啦。 係呀，但係就着墨好少囉。咁、okay. 所以我有少少失望嘅。 咁而家就遥遥无期㗎啦。咁但我都觉得好嘅，即係有时即係 sequel 呢啲嘢呢可能会糟蹋咗原本呢嗰、那个剧本嘅真正嘅神髓嘅。咁所以呢、這个第一集嘅 Call Me By Your Name 永远保留原本嘅原貌喺我哋嘅心目之中，其实都系一个好事。咁就多谢晒 Howard 啦，同你介绍咗一啲即系新旧嘅 LGBT 电影啦，亦都希望你最新嘅 channel 就系呢一个叫做粉红百事达， 系 啊， 即系希望 out 多啲 like， 好， 我哋介绍多啲好戏好嘛， 好啊，多谢你 ，OK，thank、okay, you Howard，OK，thank、okay, you。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出现首宗源头不明、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的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表示，早前11名感染南非变种病毒的患者，病毒量和传染性较低，但今次这一名17岁患者，病毒量较早前个案可能高近1000倍。对社区传播的风险较大。他说将患者样本和早前实验室的英国变种病毒输入个案的样本进行基因排序对比分析，基本上可以否定两者有传播关系，显示可能有新的外地源头传入。相信外防输入措施有漏洞，令到病毒走入社区，形容已经响起首个警号。卫生防护中心要向附近地区索取变种病毒个案的基因排序，尽快确认源头，否则社区会有更多本地确诊，第五波疫情将会可能开始。政府疫苗接种计划网站新增显示距离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提供第一剂疫苗的最后日期剩余时间。政府发言人回复说，希望提醒市民把握时间接种疫苗。政府计划接种中心运作至到九月底，因此中心提供第一剂疫苗接种服务的最后日期是8月31号。另外，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因应伏必泰疫苗接种情况和使用期限，当局先暂停一批送港。此外，当局这个星期将会同学校商讨12至15岁学童接种疫苗的安排。海关在东涌侦破一宗涉嫌利用客货车和快艇走私的案件，检获一批怀疑走私货物。 估计市值共约1000万，并且拘捕一名男子。海关人员在北大屿山水域反走私，在东涌一处岸边发现有可疑的男子，将货物由一架客货车搬到一艘快艇，因此采取行动。那批男子随即登上快艇逃去。行动中，海关拘捕一名25岁男子，同埋扣查一架涉案的客货车。在车上面检获一批怀疑走私货物，包括雪卡、高价红酒、燕窝、智能电话同埋平板电脑。安徽省发生持刀伤人案，造成5人死亡、15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下午近4点半，安徽安庆市公安接报，一名男子在步行街持刀随机伤人，多人受伤倒地。警员到场制服疑犯，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时事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依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节 Gini News。 被誉为宗教界诺贝尔奖的日本平野和平奖在2号的时候以线上的方式举办颁奖典礼。今年这个奖项由长期关心社会议题的新竹原庄大学宗教与文化学系教授释超慧法师获得。平野和平奖创立至今已经38年，华人中只有3位曾经获奖。这次是继2007年严正法师之后13年后再由台湾获奖。第38届平野和平奖评审长 Sarah Joseph 表示，释超慧法师所推行的社会运动成效良好，他所发起的议题种类广泛，其中3个最具代表性的是性别平等、动物保护和反核能发电。释超慧的父母都是广东梅县客家人，1957年在缅甸出生，10岁的时候面对排华，一家人搬到去台湾，移到大学3年班的时候正式出家，除了钻研佛学，亦都公开表达对社会议题的睇法，在动物保护、同性婚姻等等都见到他的身影。2012年同婚法通过之前，释超慧曾经公开替女同志主持婚礼，如今获奖的他除了表示荣幸之外，亦都决定将奖金200万日元全数捐做公益，帮助受疫情影响的民众渡过难关。而讲到平权，在西班牙一名的男学生早前为了支持女性平权，穿着半身裙翻学校上堂，而遭受到校方开除学籍。事件引起全国的回响，多名来自不同学校的男教师表达对男学生的支持，近日纷纷开始着裙上堂授课，希望向学生宣扬包容和尊重的讯息。巴斯克地区的男学生 Mikey Gomez 在去年10月因为着裙翻学 而被开除学籍，其后他在社交网度发文解释他的用意，并引起全国学生和教师的支持，齐齐着群翻学以表支持。其中一名参与的男教师浩西表示，自己在20年前因为性倾向而遭受到欺凌，现在为人师表，希望能够改变其他人的成见。不少家长都留言表扬他的做法，说子女亦都有身体力行咁支持。呢节嘅 Gany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晒 Tina 吓。哈，讲开咧，最近大家有冇留意一单新闻啊？咁好多时咧，我哋讲紧呢个即系同志嘅即系争取呢个婚权啊。咁有一啲咧，即系卫道之士也好啦，即系反同嘅朋友啦。咁佢哋嘅理据就系话，其实婚姻呢样嘢系好神圣嘅。咁所以变咗同志婚姻咧就唔够神圣。咁我想咧即系话俾大家知，最近如果大家有留意一单即系婚礼嘅新闻嘅话咧，就话俾大家知咧，其实唔系所有婚姻都系神圣嘅。咁、视乎咧，就系因人而异嘅啫。咁睇下嗰两个咧，系咪真系认真处理婚姻咧，先至系神圣嘅啫 ？OK， 系啊。 咁最近有冇听到一单咧印度嘅婚姻啊？真系匪夷所思啊！咁就系话说喺印度咧，就唔知边一度啦，我冇去过印度啦，所以就唔系好识嗰度嘅地理啦。咁总之就搞咗一场即系异性恋嘅婚礼。咁但系咧个新娘咧喺个结婚嘅途中咧，突然间唔知点解无啦啦心脏病发，就当场就焦咗。OK。咁我揾醫生嚟啦，急救唔到啦。咁你知唔知道咧？當事人咧，居然唔係 courting 嘅婚姻，唔係 courting 嘅婚禮，而係佢哋索性咧，就係無啦啦話咁啊！咁佢哋兩家人咧商議之後咧，咁不如個妹就做新娘啦。咁然後你諗下，即本來個新娘咧就突然間病發已經身亡啦，喺現場啊嘛，就擺喺另外一間房間處理啦。咁然後跟住佢哋喺另外嗰個大廳嗰度咧繼續進行呢個婚禮。 嗯， 系咪好得人惊啊？嗰阵时点啊？ 呢啲都同地方嘅风俗或者 咁又唔系嘅，只系嗰个人咯。咁你又唔可以讲晒印度人系咁，你咁搞错，你讲咩你？ 唔系，不过咧都有啲嘅有啲原因嘅，即系可能当你嘅家姐细妹可能唔喺度啦，结咗婚之后咁好啦，我帮你照顾埋你嘅细妹，咁我就娶埋佢啦。 或者可能佢同佢家姐都本身系盲婚哑嫁嘅，即系可能都系真唔相识噶啦。咁其实即系阿妹结婚同家姐结婚。都是即嗰、那个嗰、那个感觉都一样。 唔系啊，就算你真系屋企习惯咗系盲婚哑嫁都好啦，吓、个妹又冇异议啦。咁两位拣另外一日啊，条尸仲喺间房嗰度啊，你有冇搞错啊？ 佢谂住都book咗地方咯。 系咪就系咁咯个原因？ 可能系会做埋丧礼噶，好啦。 哦，即系应该系 一条龙服务， 系啦，做咗丧礼先，然之后我哋喜庆，跟住赶去做呢个嘅。 唔系，你间房嗰度都真系尸骨未寒啊，大佬。然后跟住你继续喺度大排筵席，换个新娘咁就继续搞埋落去。 咁我哋 events 咯， 可能唔该晒。 可能有一个环节系，可能都系占用为用。 反正啲亲朋戚友都喺晒度啦，系咪？ 系啦，系啦。 系啊，天啊，咩啊，廿一世纪啦，2021年啊，盲婚哑嫁已经不可思议噶啦，系咪？仲要丧礼同埋婚礼咧，系all in one咁样。 唔系你讲起呢个2021年咧，都其实有啲人啲思想都好守旧嘅，即系咁啱，即系今个月就系即系彩虹骄傲月啦。咁我睇到单新闻咧，发现咧一个即系美国咧一个基督徒嘅爸爸，咁佢就叫自己咧不喜欢魔鬼的爸爸，咁佢就发明咗一个 apps 咧或者一个服务咧，其实就系叫做我唔讲个名咧，讲中文名咧叫做免費過濾咁樣啦，就係其實咧就過濾一啲網站，即係佢覺得唔好嘅網站。咁呢啲網站係包括乜嘢咧？就包括可能係色情啦。咁另外亦都有墮胎啦。你知即係教會係唔贊成墮胎啦嗰啲咁樣。 墮胎啊！ 墮胎， 你咩鄉下？墮胎。 咁另外就係一樣咧，就係 LGBT 嘅題材嘅網站啦。咁佢就話咧，呢一個咁嘅 apps 啊，或者呢一個咁樣嘅即係過濾軟件咧，其實就有效過濾呢個 99% 嘅壞事嘅。咁包括呢個 LGBT 同埋我頭先所講嘅即係議題啦。咁佢就話，我就要咧，即係其實。我哋嘅生活已經好忙碌啦，唔能夠咧成日都睇住細路仔嘅，咁我就靠呢、這、一個即係過濾軟件咧，就履行上帝賦予佢哋嘅責任啦。咁就希望安咗之後咧，咁屋企人就會即係屋企嘅小朋友咧就接觸唔到呢啲咁樣題材啦，同埋軟件啦。但係其實即係我想講，如果即係小朋友啊，或者即係佢哋真係想要認識或者要去知道嘅話，其實我諗好多機會都真係會接觸到咯。 我唔用屋企部電腦，我咪出去圖書館用圖書館部電腦得啦。 同埋而家新生代一出世啊，就已經係用電腦噶啦。你点样阻佢哋啊？你真系边度教佢哋 tech savvy 啊？真系 唔系咯，即系你屋企喺个可能喺个接收器嗰度做啲手脚，其实系阻咗你自己啫，即系你自己都冇得睇 point 咯。 或者可能佢冇需要咧，系咪先？ 神 唔系咯，最多出街睇。嗰啲無限 plan 嗰啲咧， 唔係可能佢仲 係我前嗰兩個禮拜先講，有人係遇上喺呢一個地鐵車廂裏面有個叔喺度睇 point， 然後跟住咧仲要係唔係用 earphone 啊嘛，黐線嘅你係咪咁忙啊？ 即 係 偷睇 緊嗰個，你好意思喎、啊，真係喺度搭緊車，你知啦，啲放工嗰陣時間咧，即係肩膊就總即係。逼到咧，净系人贴人面贴面噶啦嘛，然后跟住嚟我哋隔篱喺度咿咿哦哦咁啊，你睇紧啲咩咁样？ 点啊？再大声啲啊！放大声啲。Spinderella cut it up one time.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嗱，講到 sex 啦，今個禮拜咧報紙咧都有個專題咧報導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就係話咧，香港咧就突然間好出名地咧，就榮登咗就係呢一個性愛次數，係每個星期嘅性愛次數咧，係排名喺亞洲嘅尾二啊嘛。 唔系每个星期，每个月好似 唔系咯，即系咁你计翻每个星期都系啦，系嘛一样啫。咁即系话，因为好似平均嗰个次数系点话，一个星期做几多啊？ 总之夹埋系3.6次啦。 系啦，咁啊排第尾，亚洲排第尾嘅咧就 是 日本啦。 系啦， 咁而香港 系 尾二啊。 系啦， 哇，即系原来系香港人咁 sexless 嘅原来。 唔係，同埋佢中間都有講過嘅，就話可能香港又係關呢個居住問題啦。咁然之後，亦都可能嗰樣嘢咧，就係根本你個人嘅情緒狀態啊，你個工作時數啊，令到你都冇呢一個嘅興趣咯。 係啊，尤其是喺過嗰年幾時間裡面，我諗大家就咩興趣都冇曬啦，係咪先？每日睇到一啲咁嘅新聞嘅時候咧，咁但係即係睇嘅時候，突然間咧，即係嗰篇報導咧，就有個嗰啲咁嘅性學專家咁啦，就提議話有啲嘅方案嘅，可以增加大家嘅興趣嘅。咁其中就係又講到 sex toy 啦，咁而又話而家咧，即係其實外國好興一種嘅 sex toy 係咩啊？嗰啲咩潛卡咧，性愛卡啊嘛， 性愛大富翁啊， 有性愛大富翁咁樣啦。 其實興咗好耐㗎咯，呢個 係啦，咁啊鼓勵大家可以用呢啲嘅方法，咁啊潛下卡，咁啊譬如話即係總之潛到嗰張卡咧，就指示你要做啲咩動作，用啲咩 position 嘅時候，咁你每次咪可以轉下咯咁樣。咁但係我諗下，其中一個令到香港人咧係好少興趣，同埋咁少做愛。是可能真因为太忙啦、要搵食啦咁样。咁然后跟住你到我有时间呢有精力呢諗住去做嗰件事嘅时候呢吓仲要搞咁多嘢啊好攰㗎喎仲要玩大富翁啊。 係啦我都觉得即係其实吓呢、這个会唔会呢、這个前戏会唔会复杂咗少少囉即係根据呢个大富翁嘅游戏或者仲要潜卡做动作呢我相信即係咁繁忙嘅香港人呢未必真係可以即係。 唔係同埋往往係已经可能反咗面啦两公婆。 点做啊做唔到啊。 唔係咁你咪唔好一次过潜10张卡囉可能每一次就潜咗1张或者2张囉。 但有冇见过啲大富翁啫 啊冇啊！ 其实嗰啲卡嘅 instruction 系咪好难做啊？ 唔系嗱， 咩花式居多嘅？ 我记得咧就 一只你玩过原来，哇！真系估你唔到啊 ，Tina， 原来你咁开放， 我就冇玩过， 哇！豪放 Tina， 原来 唔系，可能嗰个系玩食嘢嘅啫。 你知唔知啊？识衫嘅手包啊！ 但系咧，就真系咧，十几年前嘅时候，点解我会咁记得咧？就十几年前嘅时候，我真系有朋友就买咗一套卡翻嚟， 又系嗰朋友， 系唔系我嚟嘅？真系，唉，咁样样啦。咁但系咧，跟住佢将佢潜出嚟嘅时候咧，可能佢啲动作，我唔知系同而家嗰副有咩唔同啦。但系一啲好简单嘅前戏动作嚟嘅啫，例如突然间，好，我要亲吻你嘅胸部咁样样，你抽到呢张卡，你就即刻要去做啦。咁然之后就对方再抽一张卡，可能突然之间我要亲吻你嘅背脊咁样样，即系类似系呢啲。 即系每做一个动作。就要抽一张卡咁样啊？ 系啦， 哇，玩好耐喎，真系。 嚟嘅呢个，咁但系平时可能你嘅前戏或者你嘅习惯上面系冇做呢啲动作噶嘛，咁啊就系拍凭嗰啲卡咧去丰富咗你嗰日嘅节目咯。 哦 ，OK， 咁但系呢啲咁嘅即性爱大富翁咧，有冇挛板噶？ 咁你知有时嗰吓即系做嘅动作啊，同埋即系挛同埋直，可能有啲嘢分别噶嘛，其实。 啊，咁又唔知呢、啊這个？ 唔知喎、啊， 系 嘛？应该 要出 个挛 板、啊。系嘛？有啲真系唔系好 work 嘅。如果嗰个真系纯粹系for异性恋嘅大富翁， 我谂系有边有啲咩位系唔 work 嘅，我未谂到。 或者系有啲即系 唔 系 我谂到好多噶啦，但系唔可以出街。 系男女系不同噶嘛？ 系 系啦。 你明唔明噶？吓、啊，同男同志做咗节目咁耐，你都唔系好明系咪？ 我好难去明一个男同志、啊。 系啦，咁你讲开呢一样嘢咧，我又想讲另外一样嘢，就是、一个又系研究嚟嘅，就是、社会学家咧，有美国有个社会学家就研究咧美国嘅郊区，记住系郊区啊，不少嘅白人男性咧系会同自己即系妻子或者女友以外嘅即系男人咧就发生呢个性行为噶，但系咧 等先。好唔好？即系有太太有女朋友， 系啦。 但系我就继续有 sex partner， 但系嗰个系同自己同性， 系啦，系男仔嚟嘅。咁但系咧，佢 即 系 有妇之夫有基 sex， 系 婚外情嘅基 sex。 OK OK。 咁但系你要留意翻咧，系即系美国郊区咧，即系唔系嗰啲即系大城市入边嘅。咁佢咧就即系，但系同与此同时咧，佢又认为自己系纯粹嘅异性恋。即系佢唔觉得自己系同性恋，亦都唔觉得自己系 bisexual。 系啦，咁所以就令到我系对于即系作为一个同志咧，点样去 define 系同志咧，我觉得好混乱啦而家。 系啊， 即系当你有 gay sex， 你都觉得自己唔系同性恋嘅时候咧，咁其实 gay 系咩嚟嘅咧？ 但系点解佢要咁做咧？嗰、那个即系所谓嘅调查有冇讲到咧？ 有嘅，咁其实咧佢都即系简单嚟讲咧，佢有几个原因嘅。因为咧，即系佢哋首先咧，男性咧系可以即系性别嘅认同咧、性向认同咧，同埋性行为咧系可以两样嘢分开嚟。 佢哋觉得，佢哋觉得 啦，系啦，分开嚟睇嘅。 好混乱啊！ 即系我。唔係 gay 嘅，不過我都可以同男人有呢個性行為嘅。咁另外一方面咧，佢又會覺得咧，有啲男性會咁樣覺得啊，佢會覺得咧，我同同性發生性行為咧，係冇對到老婆或者女朋友不忠嘅。 係啦，因為佢覺得只要嗰個對象係同性嘅話咧，咁即係話其實我唔係不忠咯。如果我同另一個女人咧有染嘅話咧， 就 係 不 忠，同男人咧就冇啦。因為佢哋可能覺得咧就係我同男人純粹可能係身體啊性上面嘅發泄嘅啫，我哋唔會有感情嘅交流嘅。 系啦，咁呢样嘢都系啦，因为同埋佢哋又认为咧，即系可能同男仔去发生呢、這个，即系男性啦，发生性行为咧，亦都唔会有咁多，即系之后会有咁多手尾啊，或者系需要有咁多嘢去处理咧，因为始终可能佢哋 即系唔会搞出人命， 同女性或者可能真系会万一。啊！產生咗感情嘅話，咁就真係可能會真係變成即係第三者或者婚外情啊！咁亦會令到佢哋會即係有即係麻煩啦。對於佢哋家庭，即係佢哋都係忠於咧，佢哋希望有自己嘅婚姻家庭嘅。 係，但我覺得咧呢一種咧，即係其實說穿了係自欺欺人咯。 係啊， 即係其實係基於佢自己嚇 internalize 啦，內在化嘅一種所謂恐同嘅情緒啦。咁所以就唔肯認自己係基啦。咁但係自己又有呢一個咧。即係性上面嘅需要啦、好奇啦，又要去做啦，咁所以就於是乎自圓其説咯，有一套理論咯，係咯，我呢啲唔係不忠啦。 即係佢知呢啲就係我死都唔認咯，係 啦，死都唔認。 即係佢都會話其實佢都有講過嘅，佢話因為咧，佢點解會只會承認自己嘅異性戀，因為呢個係最符合佢哋喺呢方面嘅文化嘅規範咯。因為當佢一即係認咗我係即係 可以是同性戀啊，可以是bi啊，可以咩都得嘅話咧，咁其實咧佢哋都會知道咧，可能會引起其他人嘅歧視，同埋會引起即係可能對自己即係安全上面有問題啦。始終佢哋都自己住偏遠嘅地方咯，咁所以佢哋都係即係可能哦，我做就一套嘅，我講咧另一套嘅。 系啦，咁然后先自圆其说，有大一番一大番嘅理论啦，令到自己做嘅时候咧，觉得自己又舒服啲啦，大条自己仲要大条道理添啊，系嘛？我唔系乱噶， 不过对于研究， 我纯粹发泄 嘅 咋。 但系对于研究嚟讲咧，呢啲人咧都唔会话太过恐同嘅，咁嗰件事，即系佢唔会即系表面佢会好针对即系同性恋啊或者 bisexual 嘅。 唔系咯，反而好多嘅例子都系话咧，越心贵嘅人咧，口头上面先至系越恐同咯。咁令到自己先至可以，即系唔会俾人哋怀疑嘛。 但系佢又冇讲到呢个系一个心贵嘅例子嚟嘅，即系佢哋都系结咗婚已婚嘅，即系男性咁样咯。 系咯，咁你觉得咧？即系譬如 Tana， 如果你嘅 partner 话俾你知，我啱啱同一个男人做咗一啲嘢，但系咁样唔代表我对于你不忠，因为佢系 男人， 你会接受到啊？ 唔得。咯，真系唔得个问题不忠， 然后跟住佢话俾你知，我依然都系挛噶，虽然我同男人喺埋一齐， 除非嗰个系一个公仔咯。 咁但系你会唔会嬲羞咧？如果佢拣嗰个 sex store 系一个男人，而唔系一个女人，都嬲嬲地噶，更何况一个真人呢？ 真人就一定唔得嘅， 系 啦，公仔我都觉得。唔系好得嘅， 系咯？你谂下，连 sex 多，如果嗰个系一个异性，你都觉得有少少硬住啦，系嘛？ 唔系，因为嗰个问题咧，系sex toy， 我觉得佢都仲可以当系一个 sex toy， 但系一个真人咧，你无论你话有冇感情也好啊，系咪同性也好，诸如此类咧，咁你选择同一个人去发生个关系嘅时候，无论点都好，都已经系一个关系嚟噶啦嘛。 系啊。系啊，都系一个关系啦，虽然系性关系啦，同埋感情嘅嘢几时先至发生，你冇得控制噶， 系咪先？ 系嘛？我哋以前都有好多恋爱经验啦，你几时真系爱上一个人，唔系由你决定噶。 同埋，我觉得如果佢真系用呢个借口就话啊，我同一个男人去发生关系，但系其实我系恋嘅，我只不过系纯粹喺一个情欲上面嘅发泄啫，咁样，咁我就会觉得更加匪夷所思咯，件事。 唔系，有一啲嘅性学家咧，佢哋理论就系话，因为男人咧同埋女人咧嗰个性心理系好唔同嘅，佢哋话咧男人咧系教育将性同埋感情咧系可以分开嘅。吓咁又有人甚至会有阵时会觉得就话男人咧嘅性爱咧可能同打场波系冇咩分别嘅啫，其实 咁但系我就会觉得其实如果可以咁样分开嘅时候，你处理你嘅性生活或者你嘅性需要嘅时候，仲有好多方法噶嘛，即系就例如我前嗰排都睇咗一条短片去介绍啊，原来而家嘅sex toy 嘅公仔已经系进化到同你一个真人系好象征之余咧，你仲要可以有唔同嘅样啦，摸到佢着唔同嘅衫啦，唔同嘅肤色啦，咁其实呢啲都系一个可以有解决性需要嘅方法嚟噶。 系咯，咁所以揀 sex toy， 你揀咩性别咧，都已经系一种可以争论嘅嘢嚟噶啦嘛。即系譬如话啲咩飞机杯咧，其实都有性别之分噶嘛，其实。 系嘅咩？ 可 以有嘅，可以有的。 你用得少啊，又或者你唔需要用，所以你唔知道。 系咯， 唔系你知日本人系分得好仔细噶。除了性別之外咧，係嗰、那個即係嗰個器官感都有嘅。 哦， 係啦，即係佢可以話按呢個係咩部位嚟嘅。 明白， 係啦， 明咗。 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從呢一個嘅有趣嘅現象啦，都話俾我哋知道咧，其實平權點解咁重要啊？因為其實平權咧，唔單止係為咗即係同志中人嘅，因為當呢個世界上面仲有咁多對於性向嘅一啲夢啦、偏見啦，其實令到咧異性戀者咧。所謂自許嘅異性戀者咧，其實佢都唔自由嘅，係嘛？佢都唔可以真正去面向自己真正嘅所謂 sex 嘅 identity 同埋個性上面嘅需要啦，同埋自己真正嘅慾望嘅時候咧，咁咪唯有要即係、就是、為咗要呃全世界，咪要呃埋自己咯？你諗下幾慘？即係其實佢哋都係 oppress 被壓迫嘅一群嚟嘅。 系噶， 大大方方认咗，系咯，又或者认自己其实唔系话纯粹一个异性恋者，我系 bisexual 咯。有几难啫？男又得，女又得，就其实系 bisexual 嘛。 不过直嘅人系通常系唔系好想 label 自己嘅。 系啦，咁唔想 label 自己嘅，因为仲系对于基嗰样嘢系有个恐惧咯。 系啦，即系佢哋有讲到话，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佢唔想俾人哋歧视啦。 系啦，咁所以就歧视人啦， 或者唔讲唔认咯， 系啦，唔认啦，我死都唔系不忠。 不过我想话咧，趁诶仲有少少时间咧，即刻已经有听众话俾我哋听咧，原来真系有同志版嘅 board game 噶，唔该晒 Simon。 哦，系咩？原来有噶， 同埋有 点解佢咁清楚？佢系咪玩过啊？ 同埋有同志 借嚟啊，借嚟用下。 乜佢系听众嚟噶？原来 有飞行棋，有性爱飞行棋啊！ 同志情侣飞行棋，但我未玩过，唔知哦。 咁点样玩啊？ 咩噶？ 一定要起飞咯，同埋唔系啊， 扣紧安全带咯， 系啊。 小心气压， 你或者系唔扣安全带先做到噶啦。 唔系，总之借嚟玩下啦。好冇 ？OK 啊，唔该 send 条 link 出嚟俾我哋买啊， 系去揾下啦嘛。 OK， 趁住正式步进呢一个一年一度嘅同志骄傲月，无论世界变成点都好，我哋都希望到处都可以挥舞呢个彩虹旗，继续为我哋嘅身份而骄傲。 哪里有彩虹告诉我，能不能把我的愿望还给我？为什么天这么安静，所有灯影都跑到我这里？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只会说了太多就成长不了。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声音怎么近，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太阳开始围绕，没有理由，我也难自己走。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就算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当作我最后才明白。有没有口罩一个给？ 周杰伦嘅呢一首《彩虹》结束呢一个晚上嘅自己人，希望大家继续 be proud。 嗯， 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啦， 拜拜。